个六毫半升六毫半，建设银行六个两毫二跌三仙，中心国际九毫系九蚊三仙升六毫一。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95，瑞士法郎7.832，澳元5.444，加元5.842，新西兰元5.144，欧元8.80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67点，升50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2美元，卖出1,28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香港仔大道去返黄竹坑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係封闭㗎，一大车多。其实到交通意外影响，香港仔大道去返黄竹坑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全线係封闭㗎，一大车多。较早前窝打路道天桥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返中环，近住骏丰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返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返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常怡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支路和葵青路去返兴芳路都是挤塞。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丽城花园。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波成啊。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发掘听众可爱的地方啊。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有很多花名嘅，大过咗之后就讲英文名啦，叫 Molly， 但系因为我变优嘛，跟住 Molly 优啊，就会有很多人叫母奶优啊、母奶优啊嗰啲。 OK 喎，呢个 你个人都 Molly 优。 想知道我哋听众有几可爱，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 Give Me Five 咧，多谢。 喂。行緊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緊机呀，差少少过关啦。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讯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是不是他们唱紧的那种人呢？有一种人的处世心态就是咩都唔好搞我，对世情唔想了解，淨係生活喺自己嘅安稳范围之内。今次 Rubberband 19年第一世派台歌就係讲緊呢一班孤岛人。 作曲编曲监制都系雷柏希加上 Rubber Band， 填词有 Tim Lee， 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Rubber Band 孤岛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 你回来啦， 我回来啦。 哇，你做咩块面红到成个龙虾咁样？你睇下佢， 我都唔知道啊。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阿田。早晨，黄耀祖归队回来。 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我翻嚟啦。 系咪满血回归啊？而家可以？ 点为之满血回归啊？ 即系打机里边咧，嗰啲能量完全恢复快啊。 OK 噶，不过真系好攰，但系唔紧要。我觉得一定要首先咧，就要多谢因为其实之前就请咗个小嘅病假啦。咁其实本身我已经系请咗三日假就 系、 是、因为有个舞台剧嘅演出啦。但我之前无端端就加多咗几日，就搞到咧所有嘅同事们，我两位拍档们啦、台长啦、监制啦， 冇嘢噶，冇嘢噶，节演啊、high tea 啦、晚饭啦、宵夜啦、 饭局，我觉得要有啦， 饭局啦、桌局就你哋自己嚟啦。 你都知道我哋唔想遇你啦，桌局方面 系嘛？你又似你真系， 真系辛苦晒大家。咁亦都要多谢好多嘅我哋风骚嘅粉丝啦， 知道啊， 佢哋好多即系喺我自己嘅面书度咧，问咁 message 问我，喂，你究竟咩事啊？啊！點解會抱恙啊？ 全程問候你啊！ 係啊， 係 啊， 係 啊，完全係問候 我。我哋幫你澄清咗好多噶啦。我哋話佢唔係入去做非面包皮手術啦。我哋話佢唔係去做增高增塊啦。我哋否認咗好多噶啦。 我 check 過噶啦。如果要做增高嘅話咧，卜咗個膝頭哥咧，要九個月先 recover 嘅。 哦，但因為醫生見到你話其實卜嚟都冇用啦。 係啊，幾歲啦？係咪？ 喂，咁啊 show 點先？ 逐樣講啦，把聲冇事嘅，因為可能大家都會問，即係究竟你咩事啊？咁其實係臨開show 之前咧就發現咗，其實你哋兩個就知噶啦，兩個拍檔知嘅。我之前個聲帶有少少問題。 唔係，我話俾人聽，我哋乜都唔知噶。 唔係你哋， 我哋唔可以隱瞞人哋噶， 係啊， 我哋不知情人士嚟噶。 你哋對我好啫，唔想咁樣踢爆我啫，咁樣。 一踢爆咁樣咧，個私人嘢 係啦，但係我覺得都可以講嘅，因為 我等緊記者攞高價嚟買噶。 如果真係有嘅，我同你分啦啲錢。 喺嗰個拍賣喺度暫時未出價，真係你做咩啫？究竟係 其實係個聲帶有啲問題。咁之前咧就已經話西醫咧就係話個聲帶咧比平時係闊咗。咁、 哦、 所以咧到我不嬲係即係講嘢或者唱歌嗰陣時候都咪闊咗啊嘛。咁聲音嘅震動嘅位置就多咗。 音域咪廣咗咯。 係咯， 係走音嘅機會會高咗。 係咩？ 係啊， 唔係即係你由哆瑞咪發嗦啦，到瑞咪發嗦啦，跌到咪好咯。 係咯，即係唔係話你由兩條行車線而家變咗四條？咁你嗰个驾驶嘅即係灵活度咪大咗好多。 有啲嘢太阔都唔好嘅。 係咩例如呢就心胸广阔都唔好嘅。 好 明白。哦原来係咁样㗎。喔、哦。 好奇怪 啦，咁所以咧，醫生話冇好到，其實我一月就知道噶啦，咁啊冇好到，仲有少少嚴重咗，咁佢就話如果唔好，其實醫生第一樣嘢話你禁聲啦，你唔好講嘢一個禮拜啦，起碼再加要食藥。 你係醫生， 口停就真係手停㗎喇 喎。唔係最大嘅問題係因為一啲已經應承咗嘅工作你簽咗約你未必可以。咁但係好好就係即刻電台方面即係台長係嚴禁我返工㗎嘛。直情 send message 俾我你唔好返工好好休息。因為即係醫生如果都係咁樣講嘅話呢你就好好休息咗把聲如果再嚴重咗嘅話咧，就會更加麻煩，所以咧就要多謝埋 cousin 啦。 哦，當然啦。 其實我打我哋嘅聽眾應該好開心 啊！你俾個機會佢突然間解凍啊，出嚟見大家。 Hello， 長期放假啦， 走啦你咁樣。咁所以但係休息咗之後，同埋就真係好乖啦。盡量少講嘢，跟住就針灸啦，食中藥啦，食西藥啦。 係啊，佢 仲做咗個聲音按摩嘅治療。 佢見過你啊， 按摩。係咯，我未試過玩個喉管喎，而家。 咩为之喉管呢 咪声带喺喉管嗰度噶嘛？ 叫喉管啊，因为你喺外面，喂呢个真系可以 系点样按摩啊？好， 其实一部小小嘅按摩机咁样嘅，系中医咧。首先即系成日都会谂中医咧，就梗系讲啊，你啲咩穴位啊，系啦啊，你咩气虚啊，定系乜嘢？佢唔系嘅，我中意攞英文嘅嘢嚟同我分享嘅，即系佢有一幅图就系话，原来咧你嗰个声带有问题嘅话咧，好可能系因为你太紧张，又或者你太忙咧，变咗你成条颈啊附近。所有肌肉的位置咧，好 tense 啊，好 tense 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你好崩緊啊，咁變咗會影響到你。 哦，佢用第一個英文啦，開始同佢解釋啦。 因為中醫都同佢講英文嘅。 係啦，好 tense 啊，你知唔知道 ？tense 係咪好咩？ 崩緊咯，咪緊張咯。 係啦， 但如果你過去崩緊嗰啲，你知唔知佢叫咩？ 咩啊？ 嗰啲叫 past tense 咯。係啊，你如果未來都係咁做 future tense。 跟住咧，佢就有一部嘅按摩機咧，就係嗰個震動嘅力量咧，唔算好高，因為始終即係唔可以太受力。係 點樣 嘅 嗰個按摩機？ 喺个喉屈嗰个位置啊， 佢系贴咗两块嘢嗰啲定系咩嚟噶？ 唔系嗰种，系一部少少，其实有少少似一个酥跑咁样嘅嘢。 会唔会就系酥跑啊？ 咁跟住我条颈就损啦。 唔系有震动，唔系 有震动啊嘛， 取其震动啫，冇刮酥功能嘅。 会唔会其实就系你啲酥影响咗你个声带咁样咧？ 即系佢就帮你放松翻你喺颈嗰度嘅唔同嘅肌肉咯。 但系你唔系话已经阔咗 咩？ 系 咯，你咪话阔咗系咯？ 但系你唔系塞入个口入边 啊？ 唔系啊， 你系因为紧得滞所以阔啊？ 咩为之紧？ 你话你条声带好 tense， 咁所以你就好歪啦。 系我侧边啲肌肉好紧，但系我条声带阔咗，你冇搞到我 动 气先得噶。 就系因为佢条声带唔系佢条声带阔咗，撑到佢啲肌肉好紧。 系咁，所以而家咧整翻松啲肌肉， 松啲肌肉， 咁佢咧就会紧翻个声带。 系啦， 同埋如果咁样讲嘅话咧，应该要做个 mask， 系 咪 啊？ 系咪要做啲紧致肌肤 咁样？系咪一样咁样？ 系啊， 有 high。 但佢有冇话用测试咧去话翻俾你听？你嗰个声带窄翻啊，咁样嗰啲。 我冇，其实佢唔系令到。 叫你唱一次卡拉 OK， 你就知道，因为我去得翻个音咁样。 佢系令到我周围嘅肌肉冇咁紧张，但系就唔系令到我条声带做咗个治疗之后就会变窄嘅。 咁但系咧，嗰啲肉咧松咗咧，嗱，即系条颈嗰啲肉松咗咧。 你好担心啲肉冧啊？唔 系， 你担心啦， 你 颈 纹好紧要啊嘛。 系咯。 咁咧，咁你条。声带咧喺里面咪松咗，咪越嚟越可唔会越嚟越阔咯？即系我咁谂啫。 唔系，其实我觉得你哋两个谂嘅嘢，即系唔系一个普通人会谂嘅嘢嚟噶啦。你 关心嚟噶嘛？ 系啊，你个肌肉紧，同你啲皮肤淡，点会有分有关系啊？ 咁你个治疗就令到个喉咙附近嘅肌肉松翻， 系啦， 咁跟住 relax 翻，你可以咁样讲， 跟住咧， 但系个冇关系， 冇嘅，唔会影响到，即系如果你出面震动会影响你个声带收窄嘅话，咁个部机应该好贵噶啦， 系咯，咁个声带收窄系要点做啊？ 我冇啊，药要食药啦，要休息啦，咁要乖啦，即系其实最主要就唔好讲嘢，咁因为呢一个原因，所以台长就唔俾我翻工啦，因为每日讲三个钟头，其实都几攰嘅。 而家你呢个状态。 佢做咗治療啊，佢話跟住之後咧，佢話哇嗱，中醫啦、西醫啦、按摩治療啦，咁樣嘢咧，佢開翻聲啊， 開翻聲啦， 所以因為嗰個啱啱完咗個演出咧，琴日完咗嗰個咧一個 musical 嚟嘅，要唱嘅，咁仲要咧阿高世章嘅歌咧，真係唔係好嘢，唔係好啱人唱嘅，其實 高世章啲歌我哋都知嘅係， 哇，即係最低同最高嗰啲係傻咗嘅咁樣， 咁啱曬你咯，你嗰個音域咁闊， 係咯， 嗱聲帶闊咗唔代表音域闊啊，都係嗰句，真係唔聽書嘅， 走得好快嘅音啦。 咁 啊，竟然又唱得花火咁，所以咧我自己都觉得哎 好 感恩啊，好感恩啊， 系啊。咁呢个 show 嘅感受如何啊？ 感受就 系 好攰啦。 好多第一次过呢个 show 系咪啊？ 都系，因为其实 第一次你喺戏曲中心嗰度啊， 冇错，系喺西九嘅戏曲中心，或者咁个直情系西九，应该系佢哋第一个喺戏曲中心里面咧，唔系粤剧嘅演出咯。 犀利喎！ 咁啊，同埋个 show 其实佢哋主创嘅团队咧系准备咗成四年嘅时间嘅。咁 呢个奥运嚟噶咯，已经系 都系 都 可以咁讲啦。 世界杯 变咗可以有份参与呢个大藏王嘅演出咧，我自己都觉得好荣幸嘅。 系咁，你喺里边饰演一个嫌疑犯啦。 我做坏人啊！ 做坏人啊！ 哇！坏人有咩声噶？ 坏咩为之坏人有 咩？即系坏人嘅声线系点样 嘅？ 其实 唔可以， 因为咧 你不如问问佢坏人嘅衣着系点样好唔好？ 因为原本咧，我哋两位咧，即系我同我哋两个拍档系想嚟支持你嘅， 但真系冇 飞啦，太迟啦， 系啦，咁我哋诚意又低咗少少嘅。 但我又唔可以穿咗我嗰个系一个，又唔系完全系坏人，我一个开头一个好人嚟嘅，一个秀才嚟嘅，但我就被迫害，迫害完之后咧， 古装噶， 时装，但系讲古装嘅嘢嚟嘅， 又剧透咗， 系啦，因为呢个 show 再做啊， 有冇性感演出噶？ 点为之性感演出？ 即系着衫俾人鞭打咯， 冇啊！ 我系性感演出，即系你嗰个系性暴力喎， 唔系咪先？ 系 点解暴力？ 惩罚即系话 系啦。咁总之最后尾咧，我系变咗一个为世所逼，变成咗一个坏人。 Okay. 跟住就同个主角喺个公堂上面打咗最后一 好啦，等你正式公演嗰时候，我哋真系连人带花篮过嚟送过俾你啦。 你就 系 个花篮。 唔 OK， 你就 系 嗰个 花牌。我哋仲要唔系？我哋仲要好似咧，一般主持都会问呢条问题。啊、今日黄耀祖话喺成个制作过程里面有咩趣事发生啊？ 哦，趣事系啊，趣事可以讲一单嘅，因为咧其实到礼拜五第二场嗰阵时咧，本身其实系出咗个意外嘅。 系咩事？ 因为咧我哋个报警出咗个问题，变咗咧喺中场休息咧系变咗成45分钟嘅。 哦，咁咪正咯？ 有几正啊？ 啲人知啊，去屙鼠鼠啫嘛，走去。 系咁，我哋 要同45分钟啊，中场休息，平时15分钟。 你可以喺隔篱买场戏飞睇睇啦，咁 啊。都系嘅，咁啊，但系后屘咧解决到，亦都要好感激啦，即系所有嘅观众咧，佢哋真系留啊，继续等啊，好想睇埋个结尾啊。 因为佢系唔知点样噶嘛，所以咪等咯，唯有。 唔系啊，有宣布嘅，会叫人哋就咁等咁 冇 礼貌。 我上次试过唔记得睇边一个舞台剧咧，中间咧无端端佢就有中场休息咧，好顺畅噶，咁大家屙尿屙尿，食嘢食嘢啦，跟住过完之后咧，我记得问翻啊嗰个演员，佢先就话，其实中间衰咗啊，唔知一个演员受咗伤之类咧，我哋夹硬咧加咗个中场逼落去咧，冇人发觉咁样。 哦， 不过佢冇你咁长，你个45分钟啊，真 系 好厉害噶。 其实因为真系一个比较严重嘅技术事故啦，咁都真系好唔好意思，但系都好感激晒所有嘅观众们啊，就留喺度嘅状态。有惊无险，而其中一个咧被滞留嘅观众咧，就 系 Kelly 陈慧琳。 哦，系啊，哇，正 啊，哇，佢啊走去同佢影相喎，真系， 系 啊，佢冇担凳仔影相喎， 你可以话调转，你可以话 Kelly 有冇坐低， 系又冇凳坐， 但系呢一样嘢一定要同我哋嘅风 show 听众分享嘅，因为我都摆咗上风 show 个 page 度， 系啊， 就因为咧嗰日咧即系完咗 show 嘅时候咧，我就喺后台度见到 Kelly， 咁其实我本身系唔认识 Kelly 嘅，咁但系咧我就只不过即系自己都系呢个团队嘅一份子啦，我就真系唔好意思啊，头先加咗一个咁长嘅中场休息，你都等到，因为完 show 11:30以上噶啦，已经 系。 跟住我讲咗，唔好意思啊，咁其实我谂住就入翻自己房度换衫嗰样嘢，咁我都想走啦咁样嘅。但系点知跟住 Kelly 咧就同我讲：，喂，做咩你？你唔系病嘅咩你？你冇事咩咁样？ 佢都有听到啊。 因为原来咧，跟住我就吓，你咁都知嘅。我真系有听风 show 噶咁样。跟住咧，佢身边嘅同事咧就话：系啊 ，Kelly 真系听风 show 噶咁样。跟住我同 Kelly 就开始喺度倾偈啦。跟住就问我有咩事啊？我同佢话俾佢知咩事啊？即系之类嘅嘢咁样啦。所以咧都好感激呢一位我哋其中一位我哋风 show 嘅 fans 啦。佢有冇顺道邀请佢上嚟我哋节目度啊？ 哦，咁我又冇做呢样嘢。 系咯。你话天好快放假噶啦，跟住叫佢上嚟做。 喂，如果佢嘅话，我哋三个放假，佢自己一个喺度唱3个钟都。 梗唔得，佢嚟到我梗唔放假啦。 我都估到噶啦。 梗系 你一定我摆咗张相，我同阿 Kelly 嘅合照，我即刻就话喂唔得，一定要影一张相。 系 啊。张相咧话俾我哋风 show 嘅听众听，咁但系大家咧嗰个亮点咧都会哇 Kelly 真系好靓啊，哇 Kelly 真系好高喎，哇 Kelly 真系高啊，早半个头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即系呢啲就 系 个亮点 咯。咁咪好开心咯， 都好开心。 系啦，恭喜你凯旋而归啦。 真系啊！ 等你高兴啊！即系之前见佢咧，即系日挨夜挨咧，即系成十几个钟头咧，把声又唔唞得咧，跟住终于即系几日，即系其实嗰段辛苦嘅时间就系为咗出台嗰几日啦嘛，系咪？ 都可以咁讲。 我都为你送一口气、啊。 为咗庆祝佢凯旋而归，阵间去唱 K。 好啊！ 全部唱 K 嚟啲歌。 好啊，咁而家听啲先咯，咁我哋。 少少時間咧，不如真係等阿祖咧，同我哋一齊討論一下咧，即係嗱聲帶，即 係係 啦，分享即係相對就學你話齋傷風感冒，大家遇得多啦，聲帶少啲嘅。但係咧，我哋以前都聽過有啲前輩行家諸如此類咧，或者嗰啲歌手咪成日都話啊聲帶生繭啊，跟住有啲咧，就我記得 Eason 佢對上嗰一次有個演唱會咧，直情係哇話佢把聲沙到咧要勁打針咧，先至可以即係最後捱埋落去咁樣咧。或者又咁嗰啲醫生最後有冇同你講平時有咩？ 保养啊、贴士啊，或者话点发现到咁样嗰啲噶？ 嗱，因为我发现我有问题嘅时候咧，已经唔系保养嘅时候啦，系已经即系出咗事啦嘛。 咁你 check 到定系话讲嘢你自己 feel 到噶？ 唔系，其实当你发现如果你把声有阵时失去控制嘅话咧，那个就系一个先兆咯。 失去控制。 你系点样发现自己把声失去控制？ 癫鸡嘅， 唔系佢系个人失去控制。 唔系佢把 声， 你 声， 你睇下佢把 声系有长 期都傻嘅。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失去控制意思哦，走音啊，佢讲。 系咪就以 走 音做标准啊？ 因为我要唱歌 咁系咪我都要睇啊？ 你嗰个唔系，你都系个人嘅问题， 你 同埋 咧 冇关系嘅。 会唔会就我长期音域太阔啊？ 就得噶啦， 系好。 你控制你个人咧就得噶啦。 Okay, okay, 因为其实我几时我发现嘅咧，就我发现原来我唱歌嗰阵时有一啲音以前去到我去唔到，跟住或者我把声控制得冇咁好，因为你知道唱歌系其实讲紧你点样控制你嘅声音噶嘛。 我有同感噶。 你識嘅話，你就真係冇事㗎。 有時真 係 控制唔到嘅， 我哋諗住附和下個嘉賓咧， 我都控制唔到，我想 附 和頭啊！你知唔知啊？ 即係通常都話，我哋明白，我明白，明白。跟住咧，跟住咧。 咁跟住咧，我就所以就去照咯，照咧就真係有一個小型嘅閉路電視咁樣嘅，由你 吞吞喉咁樣吞落，唔使 係插鼻。 咦？係 喎，鼻 啊， 係 啊， 係 啊，會咁 樣內 窺啊， 因為耳鼻喉通㗎嘛。你再嚴重啲，由耳仔塞入去㗎啦。 你肯定？ 耳鼻喉通，跟住咧見到啦， 腦啦，直情 跟住 見到 嗰嚿鹼頂住啦。 唔係冇嚿鹼喺度嘅。如果我有生鹼，即係醫生就話你下一步 就好嚴重㗎啦。 所以咧，好彩你未去到嗰個地步嘅話咧，就要而家就要醫治咯咁樣。咁所以咧就會睇得清楚嘅。但係講真，佢嗰個即係一個內視鏡咁樣啦，其實我係可以睇到嘅，但我鬼知乜嘢叫一个声带啊、喉咙啊，系一个合理嘅 size 咩？鬼 因为 难得见到自己条喉咙，梗系 即系同佢影张自拍系嘛？唔系因为好多行业其实都会噶。如果你做老师啊，譬如你做导游嗰啲啊，即系或者系啲 sales 嗰啲咧，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良方啊、保养嗰啲，喂，不妨喺面书度。 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声音真系好紧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仔大道近培德学校附近，有的士怀疑失控，铲上交通过路处，再冲上行人路。初步至少10人受伤，部分人昏迷送院。事发在朝早9:00，现场警员话，初步怀疑是的士落车的时候，刹车系统出问题，失控撞向马路中间的交通灯位。的士车头损毁，有红绿灯被撞至截断。最新的情况交给陈乐谦在现场报道。 系，唔该晒黄贝文噶。咁我现时喺意外事发嘅现场啦。咁讲翻啦，咁意外发生之后啦，睇到现场嘅行人安全岛上咧系留有啦大量嘅血迹啦，同埋伤者嘅一啲物品噶。咁有红绿灯啦就被撞到啦，系断咗啦，系跌咗喺地下度。咁涉事架的士啦，就撞向對面馬路，鏟上行人路噶。咁睇到啦，的士嘅右邊嘅車頭啦，係嚴重損毀噶。咁而且咧，係車轆啦都甩咗出嚟添。咁而馬路啦周邊嘅圍欄啦，亦都係被撞爛咗噶。咁現時啦，警員啦就喺在場啦調查啦，同埋指揮交通噶。就今次嘅意外啦，事發喺朝早啦，大約9:00啦。咁現場啦，係香港仔大道近培德學校嘅附近噶。咁有的士啦，就沿住水塘道啦，駛入香港仔大道啦，往黃竹坑方向行駛啦。到路口嘅時候啦，懷疑失控啦，鏟上交通過路處，再衝上行人路噶。咁初步啦，最少啦有10人受傷啦。咁據報啦，部分人啦係昏迷送往醫院噶。咁有現場嘅警員表示啦，初步懷疑啦係的士落車嘅時候啦，刹车系统啦系出现问题，咁所以失控啦系撞向马路中间嘅交通灯位噶。咁伤者咧系有伤者系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噶。咁当区嘅区议员啦任宝林亦都有到场了解情况啊。咁佢引述咧系涉事嘅的士乘客啦讲翻事发嘅经过噶。 聽到有信息就講，其實係有架的士由水塘度鏟落嚟，咁、那個乘客咧亦都係話，個一路揸嗰陣時，個司機咧就喺度話，個腳掣失靈，咁跟住之後個司機可能係想避開前面嗰啲車咧，就即係駛去隔離個線，咁就撞咗落去個安全島度，咁但係由於安全島可能個力佢個衝力太犀利，咁就唔夠力擋住啦，咁跟住個連個電燈 light pole 都跌咗落嚟嘅，咁就傷咗好多人咯。 係，咁啊，任寶林又表示啦。 現場的交通燈設計是有些問題的。他說因為市民過馬路的時候不能夠一次過是過到對面的，要在中間的安全島上等候轉燈的，導致容易積聚了一批的市民是等過馬路這樣的。咁如果咧係遇到有意外嘅話咧，就容易造成多人受傷。咁佢話啦，會向當局啦繼續跟進呢個情況㗎。咁我呢度報道係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 唔該曬陳龍謙。天文台今朝早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大雨期間天水圍有多宗水浸報告，其中沙洲里村水深及膝。現場所見喺村內較低洼嘅位置，大量雨水湧入村民嘅住所，部分家私同電器損壞。有村民说水浸最严重的时候曾经水深到大腿位置，有村民形容是60年来最严重的水浸，怀疑同村内部分去水渠淤塞同埋附近一个货柜场去年兴建接驳村内的排水渠有关。关爱基金探讨为劏房住户提供津贴，协助简单维修单位购买家私等。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通过动议，要求简化程序，提升津贴额，以及向輪候公屋三年以上人士提供租金津貼。對於有議員關注資助裝修會否變相資助業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志光認為有可能令到業主得益，但肯定在簡單裝修更換家私方面，住戶比業主更加受惠。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以及有狂風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29点，刚刚转了是27,228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0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跌4.8；盈富基金27.65元，跌1毫；中国平安83.6元，跌2毫；美团点评60.75元，跌2.5毫；中国铁塔1.74元，升6仙；建设银行6.21元，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46。瑞士法郎1.002，澳元0.693，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81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升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53美元，卖出1,28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香港仔大道啦，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香港仔大道入黄竹坑道方向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反方向啦，香港仔大道去香港仔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上桥位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香港仔大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反方向香港仔大道入香港仔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嘅上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顺业街。喺新界啦，咁而家咧荃青交汇处啦、德士古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影响到荃湾路入屯门方向啊。咁最主要咧都系塞落翻去兴芳路嗰段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啦。青衣北桥出荃湾都受影响，龙尾就排到去青衣城。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嘅。咁提一提你啦，由于天气关系啦，咁暂时昂坪360缆车咧就暂停服务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广播走入社区。 CIBS 宣传街站向大家介绍点样申请基金资助制作电台节目。 听朝11:30至到下午2:30会去到元朗赛马会广场一带。 嚟到现场仲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紧贴我哋行踪，留意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你咁中意读歌啊？你记得好好地保养你把声。咁点样先可以保养你把声啊？你记住唔好病就可以噶啦。因为每逢你病嘅时候，你就哎呀，我今日失声，我唔掂当，我冇气啦。系啊，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就可以保养你把声。到时你就可以读歌噶啦。记住啦，要唔好病病啊？知唔知道啊？我有请我哋一个麦档，佢乜嘢都医过，但系唯独是佢冇医过佢把声体嘅曾志豪。 唔系、哦，我而家越嚟越相信咧，就系原来我点解会有呢个读歌嘅技能，应该都系同我条声带佢自己成日乱咁过马路有关。太阔啦，可能我人心胸又广阔，乜嘢都阔，就连嗰个音域而家都阔到真系佢成日都哆来咪发嗦啦、提哆、提啦嗦咁样走嚟走去。我明白噶啦，其实我先至系身受其害嘅受害者。等我下次都捉一捉我喉咙里边啲茧。相信我要捉完之后，哈，呢次真系巴伐落题啊，都真系完全可以唱到，冇问题啊！嗱，香港你买楼嗰啲楼盘名咧，我谂大家已经越嚟越接受咧，就系讲噶咋个名啊，名实不符噶，即系你明噶，你唔通真系改个法国啲嘅名，你个人就真系好似去咗巴黎咁样咩？虽然而家俾你去巴黎，你都惊啦，几多示威先得噶？咁啊，但系有阵时啲名咧，就真系唔怕改坏命嘅，最怕咧，即系唔怕生坏命，最怕咧就改坏名嘅。而家即系荃湾嗰个楼盘，地铁站隔篱嗰个吓，嗰、那个海之恋，你话而家系咪真系惨啊？本来就好似好靓咁样噶啦，哇，全城热恋爱上个海咁样，咁但系而家个海系变咗点样咧？而家就变咗有人将佢译音就变做屎之恋啊，系变咗。即系人哋个海咧都系 C 就 S E A， 佢而家都系 S 字头噶，不过后边嗰几个就变咗 hit 啊！诶，而家真系全城最 hit 啊！呢个海变成最 hit，S hit 简称咩啦？变咗呢一个之恋，点解咧？有个业主就话佢就吓出去外游期间咧，惊闻啊呢一个入伙只系得几个月嘅单位咧，竟然就爆屎渠。海水倒灌，哦 ，sorry， 系屎水倒灌入屋。而家咧，相信送你全屋家私电器都烂晒噶啦，可能保守估计都要成20万。咁最紧要系咩咧？专家话其实真系好少听 一啲新楼啦，同埋高层嘅楼咧，系会有呢一个咧，即系市渠爆嘅情况出现噶。佢一般系发生喺啲旧楼啦，同埋呢个低层单位嘅啫嘛。喂，咁新正、啊，佢讲紧即系入咗火都几个月啫、啊。就算你由买到落成咧，都系讲紧呢两三年嘅货仔。佢话咁样爆发咧，实属非常罕见。咁啊，而且咧，而家最大件事系咩咧？就个业主咧，佢系嬲，佢话冇人咧通知过咧，话会点样去协助啊，帮手赔偿咁样。嗱，你又要留意翻呢个屋苑咧，有两个大佬嘅，一个咧就系即系成哥嗰、那个发展啦，另一个咧就系即系地铁，两大即系巨头一齐合作咧，但系原来反而咧就变咗未有人跟进，因为今日咧即系你睇到新闻咧，那个业主都话冇人通知过我，我嬲住。而家我话俾你听咧，就真系我会去即系入品嘅啦，我点都要告佢噶啦。佢话无据呢一个咧就霸权。嗱，你而家睇翻呢件事咧，你发觉有几样嘢咧就真系出事嘅。第一咧就真系改错名，点解咧？本来你话爱上个海系好事嚟嘅，但系最惨系咩？我哋香港啲海就真系干净极有限嘅，仲要系咧你知啦。如果系即系近岸一带咧，嗰啲海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是好多污水喺度噶。嗱，呢个单位嗰、那个马路咧，我日日都会经过，因为我翻屋企必经之路嚟噶嘛。我都话，我第一次嗰阵时咧就试过搭的士咧，途经呢条路嘅时候咧，我已经发觉，哦，点解咁臭嘅，闻到一阵臭味嘅。嗰阵时个的士大佬咧，佢都已经一执执膊咧，同我讲，佢就话自己留意啦，呢度啊，其实一带咧真系都好多臭味嘅，你自己明点解咧？好多渠喺附近嘅。佢话你再行入少少，行入多少少咧，反而就冇咗阵味噶咯。原来就系嗰一忽咧，其实就真系可能嗰啲渠啊、排污工程咧，就即系做得唔系几好，所以好容易咧就会闻到呢啲臭味嘅。所以嗰阵时大家都已经系好拗头惨啦。即系其实你唔知边个单位噶吓，总之咧就系讲紧嗰度附近一带咧，即系最稳阵嘅讲法啦。嗰度附近一带咧，啱啱好咧就有一啲臭味嘅。其实嗰度啲住户，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居住喺嗰度附近嘅话咧，你会唔会其实平时都已经有少少中伏 feel 嘅咧？即系我唔知道你系嗰个新单位啊、旧单位啊，定系附近工作嘅嗰啲单位，有好多工厂嗰啲即系工厦噶嘛。其实你哋会唔会都已经系闻到咧有啲臭味嘅咧？嗱，我真系每次行车经过嘅时候咧，我都闻到嘅。咁究竟如果你住喺附近嘅话咧，你难唔难受嘅咧？究竟会唔会真系好容易？就算你唔爆佢，本身你都已经经常都与臭为伍嘅咧吓。嗱，第二咧，亦都有啲专家就提醒咧，佢话点解会出事咧？咪就系、是。贪靓咯，咩叫贪靓啊？佢话以前啲渠咧就摆个大厦外边嘅，如果你爆渠嘅话咧爆出边。佢话近呢几年咧为咗美观，就咧等大家唔好喺个外墙度咧望到一条条渠咧就即系竖立出嚟，于是乎就收埋喺只屋企度，哈咁于是乎佢就话啦，咁样爆嘅咪就直接爆喺你屋企度咯。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哲学问题嚟嘅，究竟你希望咧系金玉其外？定系爆渠其中咧？而家专家仲话咧，如果你要知道条渠有冇爆嘅话咧，佢话好易嘅啫，你咪自己 check 下咯，敲下条渠，实心嘅话咧，代表里边可能淤塞咗啦，可能有好多杂物噶啦。咁睇怕咧，下次我哋买楼咧，或者我哋入伙嘅时候咧，我哋都好似中医咁样咧，咦？你只手做咩摆喺嗰几条渠上面啊？冇，我把把脉啫，睇下条血管畅唔畅通啊！风头火势，如果呢排咧佢一激动咧，想闹我哋啦，想反驳我哋啦，我哋就会同佢讲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唔好咁大声，唔好咁大声。如果佢仲唔听话嘅话，我哋就会定时定候，每十五分钟咧就会攞手指咧摆喺佢个喉管上面咧，把一把佢嘅脉。嗱，早你又动咗气啦，又动咗气啦，冷静啲，冷静啲。 其实我觉得咧，台长叫我嗰几日唔好翻工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会知道咧，如果我日日对住呢两位拍档嘅话咧，我应该会成日都会动气嘅，跟住就会大声讲嘢噶咯。呢个咧可能咧系最影响我把声，可能我个源头系你哋两个啊， 动咗气啦。 阿祖咧，即系读大学嗰阵时咧，因为我读嘅演艺学院咧系冇宿舍住嘅，都算系一个少少嘅遗憾啊。有阵时咧会见到其他嘅朋友啦，佢哋话啊，我大学嗰阵时啊，宿舍嗰几年啊嘅生活是如何啊？但我就冇咗呢一个回忆啊。不过如果我睇到今日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原来喺大学宿舍住，我讲紧喺香港啊吓，可能对于某啲嘅朋友嚟讲，都未必系好好嘅回忆嚟噶。点解咁讲呢？因为如果是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一班呢刚刚他们说 quit 开日，即是最后一天在宿舍住的这一班同学仔，如果是开心的回忆，他们不应该会这样做的。讲的是什么呢？这张疑似是这个中大崇基学院的其中一个宿舍，应该是女生宿舍来的这样。跟着就说有一班学生应该就是最后一天就住在这个宿舍里，他们有个 term 的，就叫做 quit初日，即最后一日咧，住喺呢个宿舍度啦，咁样。但唔知点解，系咪真系住得好唔开心呢？佢哋决定破坏间宿舍，嗱又唔系话要即系劈烂人哋张床啊，劈烂张书台啊咁样嘅。只不过做咗一啲嘅破坏咧，就譬如将一啲嘅鸡蛋啦，生嘅鸡蛋，咁你谂下，如果系劈喺地下，劈喺埲墙度，可以整到几污糟啦。另外一啲食物嘅包装纸啦，唔同嘅纸张啦，我见到仲有遮啦。总之你会见到成条走廊咧，就系周围都系垃圾，仲要系黐立立，唔单止地下，连埲墙都有噶咁样。但系点解会俾人哋发现咗嘅咧？就因为同样都系住喺呢一个楼层嘅一啲嘅同学仔啊，就喺半夜两点几嘅时候咧，就发觉，咦，行出个走廊嗰个位嗰阵时咧，就见到成条走廊污糟到咁，最终好彩，起码有人咧，即系呢一班嘅同学仔，佢哋咪见到就唔处理，佢哋成全部啊，啲女同学啊，任劳任怨啊，清洁咗成两个几钟头啊，先至将佢哋个宿舍嘅走廊嘅位置度咧打回原形。咁啊，但系睇到嘅时候咧，我都真系拗咗头嘅。首先咧，就系有人话啦，就系呢个嘅宿舍咧，之前系用咗4500万去装修嘅，唔知点解即系会使出咁多钱，有人有呢个问题啦。但系点样都好，如果嗰个系你读嘅大学，又或者你都系一个成年人啦，唔好话即系咪一个大学生啦吓。成年人，如果你有少少良知嘅话，嗰个系你学习嘅地方，就算你最后一日要离开，你都唔系搞破坏噶。如果系咁样嘅话，你点样称得上自己系一个大学生？你点样可以话俾人哋知我系受高等教育噶？甚至乎系呢一间咁出名嘅香港嘅呢一间嘅大学添，系咪先？咁但系起码好嗰样嘢咧，就系见到其他嘅同学仔，佢哋见到唔系净系影咗张相摆咗上网，虽然佢哋有咁做，但系同时间佢哋有清洁埋个地方。但如果你有少少良知嘅话，呢样嘢应该唔使要人哋执手尾啩，系嘛？风头火势呢位拍档咧，真系要多谢佢啊！其实我两位都要多谢嘅。啊，请嗰几日假嘅时候咧，佢哋帮我咧孭上咗好多嘢上身啊！孭上身咧，就系其他我平时要做嘅工作咯。辛苦晒，唔该晒 ，thank you， 桂花田。 唔客气啦，我都唔知几时啊，轮到你帮翻我噶嘛，所以我哋作为拍档嘅，冇紧要嘅，冇相干，最紧要你身体健康啊。 咩有噶？我都话要争一餐茶，自助餐， 系、哦、啊，佢会嘅，你放心啊， 咩都嚟晒。 佢仲未招呼我哋去屋企烧嘢食 啊？系咯， 嗱，而家咧只要一个手机在手啊，除咗身份证、驾驶执照啊，如果你需要啊，因为唔系人人都揸车噶嘛，屋企锁匙啊都系如有需要嘅，因为有啲屋企已经用密码锁，阿祖同豪仔已经系啦，咁就可以咧一个手机咧就可以生活吃喝玩乐，银行户口过数俾钱物都得啊，尽在一个手机应用程式里面。嗱，所以咧只要咧你嘅手机啊有几个应用程式，你就会有好多个叫做保安密码使用，系咪？咁究竟安全唔安全呢？嗱，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咧就提醒市民啊，要多多注意使用金融科技嘅安全保护措施。咁大家得闲即系记下啦，因为咧都对于你嘅钱财好有好紧要噶嘛。咁啊，佢话适当咧嘅密码管理啊，佢话一般咧市民咧好多时因为咧方便啊，将几个网上面嘅银行啊、手机账户、社交平台等等等等咧，都 set 埋同一组嘅密码。嗱，除非咧你呢组密码真系好复杂到不得之了，否则咧佢话应该咧唔同嘅户口有唔同嘅密码，仲要咧 set 埋大小嘅英文 大小加英文啦，加埋数字啦，加埋特别符号啊，少人即系少用嘅，少用嗰啲叫做个人嗰啲名字啊，同埋你嘅生日 number， 因为真系好容易会中伏噶。咁第二咧就话要避免咧喺接驳公共 WiFi 嘅时候咧使用呢个金融科技应用程式，即系话诶有公共 WiFi 要用下先，跟住开个户口睇下啊自己银行户口点先啊。其实咧尽量都避免啦，唔好悭翻你啲自己数据，因为公共 WiFi 话明公共啊嘛，好容易俾人 hack 到噶。特别佢话咧你喺临上飞机之前。至到飛機途中同埋呢幾個鐘頭至十幾個鐘頭裏面期間呢，喂你飛咗上去半空啦，係咪先？呢段時間你嘅户口裏面所有嘢都處於呢個失聯狀態，到時有客呢入侵嘅時候呢，佢個信息都傳達唔到俾你，所以佢就話呢記得每次用完銀行户口之後一定一定一定要登出，仲要啊定期咧检查咧所有户口啊你哋嘅里面嘅存款啦，系咪仲系喺度啦？跟住咧就要你每次咧就只存放，譬如有啲叫做即系有啲咧咪要增值嗰啲钱落去你户口度，跟住方便你随时可以手机过手机啊，嘟嘟咁样俾钱嘅。其实尽量咧都唔好。尽量都唔好摆好多好多钱喺里面，因为咧如果唔系咧，每次嘅损失咧可能就会惨重噶啦。仲有就系咧，记得可以咧嘅用咧。可以使用雙重認證碼，咁咧跟住咧啟動之下咧，咁你自己 set 咗個錢究竟幾多啦？咁雙重認證碼之後咧，咁你嗰個信用卡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動用，因為每一次手機都會出現翻嗰個驗證碼，你先至可以成功交易。希望咧即係咁多重嘅保安密碼之中，可以能夠保障你所有個户口都係安安全全，唔會俾黑客入侵啦。 擔心你的擔心怕你将我想起，在那微寒的夜，寂寞来寻，最好是屏住你的呼吸。哦，担心我的担心，你就这样放心，我却如此愿意，竟然愿意。白天用黑夜用思念拥着你，我的你总是迟疑，连吻指缝间远离去，这城市太过拥挤，满座的爱情电影，我用力推不开回忆，担心你的担心，怕你将我想起，在那微寒的夜，寂寞来寻，最好是屏住你的呼吸。哦，担心我的担心，你就这样放心，我却如此愿意。愿意用白天用黑夜用思念拥着你， 就这样放心，我却如此愿意，竟然愿意用白天用黑夜用思念拥着你。 陈洁仪呢个叫做咧新加坡 remix 版嘅担心啊，真系啊！ 我好想知道新加坡 remix， 咪有阵桥底辣蟹啊，咩星洲炒米味咯， 有番兰味咯， 系啊！喂，咁咧我俾样嘢你估下，好搞笑啊！咁咪咧，我 friend 咧佢喺大陆度咧，咁佢就有开一啲 cafe 咁样嘅，咁咧咁嗰啲 cafe 咁， 好彩唔系开茶餐厅， 系啦，咁佢室内又有，室外又有位可以摆噶嘛， 系啊， 咁咧佢 呢个 friend 都小心， 系啊系啊，咁佢突然间咧就 send 咗张相过嚟，佢就话诶呢几日咧就唔准再摆台。台凳喺户外咁样，咁点解咧？ 哦，咁都合理啊！咁嗰个系公众地方嚟噶嘛？如果你 唔系本身就得噶，突然间话呢轮唔好摆啦， 恐防啲人作为呢、這个打交武器。 哦，估完一次，好到你。 吓、啊，我估唔到喎、 啊。会同啲咩有关咧？真系， 因为有 我哋以前讲过噶呢单新闻类似， 我成日觉得系嗰啲咩高官会出巡啊。 中一个字，中一个字，中一个字。 高啊， 高。Go go go go go go go！ 诶，唔系又跑马拉松嗰啲啊？ 唔系 ，go 同高就有关嘅， 同高有关。 好，开股同高考有关， 点解啊？ 咦？ 佢发咗张通知书，张通知书咧写住关于中考、高考零剩月嘅活动通知书， 系 佢写住尊敬嘅业主。数年寒窗一朝圆梦，转眼间又到莘莘学子历经寒窗苦读，只待奋力一搏之时。佢话对莘莘学子嚟讲，呢一刻最需要最温馨嘅加油同埋祝福，唔系呐喊同埋助威，而系一个宁静舒适嘅备战环境。希望你哋可以收埋啲台凳，避免喺店外使用高音扩音喇叭诸如此类啊，一切。产生噪音震动超标的活动呢都希望停止。 是我哋安静。 写漏了一些东西啊。阿田你不要回来啊。你回来的话我们就没宁静的了。 啊、 你说里面读书考试压力几咁大先得架。喂佳伦，写唔好咁吵啊。你做人啫，我都要做身家。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15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311.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62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2，跌7.6；盈富基金27.5，跌2.5；中国平安82，啱啱转咗系83蚊，跌8毫；建设银行6.2，跌5仙。美团点评60.85，跌0.5；中国铁塔1.71，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93，瑞士法郎7.832，澳元5.441，加元5.838，新西兰元5.145，欧元8.8004。每百日元对港元7.1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56。日经平均指数报21,181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升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59美元，卖出1,28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香港仔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香港仔水塘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全线咧都系仍然封闭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70咧，需要改经香港仔海旁道，然后返回原有嘅路线噶。咁就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啦。而家香港仔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香港仔水塘道啊，全线咧都系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啊，170需要改经香港仔海旁道，然后咧返回原有嘅路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山道。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方面啦， 葵福道、荃湾路同埋荃青交汇处咧，仲有德士古道咧，一大都系挤塞，咁影响到青衣北桥去翻荃湾咧挤塞，咁你就去到长安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咁最后再提翻大家啦，而家葵福道啦、荃湾路、荃青交汇处咧，同埋德士古道咧，一大都系挤塞噶，咁影响到咧青衣北桥啦，去翻荃湾挤塞，龙尾就去到长安村。咁而家香港仔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香港仔水塘道咧，之前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开翻慢线啦。咁咧影响，但仍然都影响到啦。九巴嘅路线170需要改经香港仔海旁道，返回原有嘅路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经典金曲。 One day in your life, you'll remember. 不老民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欧瑞强。 妈咪，点解大人粒都要管嘅？ 都系为咗你哋好啫。 但系老师。啲飲管會令海龜 BB 受傷嘅。 哦，你講緊飲管，係噶，即係塑膠要幾百年先分解，仲會傷害海洋生態。不如今日起，我哋唔再用飲管咯。 唔該，要杯紅豆冰， 一杯凍檸茶，走飲管啦，唔該。請支持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無飲管運動，用少啲即棄塑膠，由每日走飲管做起。 五場災難，一班頂尖工程師。被困沙漠、丛林、冰天雪地，缺水、缺粮，但靠飞机、渡轮机点残骸，佢哋可唔可以改装成逃生工具逃出生天？全新电视节目《逃生工程》，根据真实事故、模拟灾难场面，探索意外求生可能。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阿祖，俾个笋位你读啊！ 咩啊？ 报天气啊！ 喂，好啊，好耐冇报天 气啊！你知唔知佢哋过嗰几日咧，啲代工啊，全部嘉宾主持咧争啊！ 抢住 东东又争，邵尊又争，咳神又争，就要争报天气。 哦，咁我都报少少。 你快啲，我让俾你，让俾你。 好嚟啦，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4%。重点啊，要留意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点钟啊！我翻嚟嗰阵时大雨到喊啊， 系嘛？ 去到九龙塘地铁站咧，根本首先我冇遮啦， 系， 但有遮都系 湿 晒嘅。 点解？ 咁我翻嚟， 定系你翻嚟换咗衫啊？ 系啊， 哦，咁你话大雨到喊，真系冇嘢嘅。 佢因为点解咧？佢出门口嗰时系冇落雨噶， 系啊，但系香港都完全冇落雨。 但你翻到嚟，终于落到好大啦， 淋醒你啦。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吓，雷暴警告去到今日嘅1点钟啊，暂时。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而家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当桂花田去厕所嘅时候咧，佢会见到啲乜嘢啦？ 冇啦， 系啦。 当我去厕所嘅时候，竟然 我唔想知，可唔可以转话题啊？你今日咁样开嘅个题， 咁桂花田直情系流连忘返添啊！我话哇，估唔到而家厕所咁多嘢睇 啊！正啊，边个商场啊？我好想去啊！点会咁 讲？如果以阿田嘅性格咧，佢应该望住，然后佢跟住就会问：诶、欸，系咪你都会可以陪埋我噶？系咪有呢啲服务 嘅？ 陪产服务 系啦，系咪有呢啲服务嘅啫？咁样， 如果有呢啲服务嘅话咧，即系你要唔要啊？ 唔系，但问题唔系佢要唔要啊？佢有呢个服务系佢for诶，即系俾佢嗰个当事人嘅啫嘛。 咁你都可以要求噶。 咁唔系嗰个地方可以俾佢做噶嘛？ 佢都可以要求。 如果阿田佢喺当场嗰度咧，佢一定会发脾气，同埋会咆哮。亦都你未到会出手嘅，但我觉得你好即系差唔多去到会 喐 手 噶 啦， 唔会，佢冇即系 佢会发脾气， 河水不犯井水，即系佢冇掂到我又唔会，但系点嘅？ 但佢进入咗你个范围， 但我会出声， 系 出咩声？知唔知？ 讲啊！ 你知唔知出咩声啊？ 出咩声？ 阿华，你睇人哋 几细心， 配马入嚟啊！嗱，各位。陪产你又听过啦，即系啊老婆生个陪埋入去， 但系都系陪自己个老婆嘅啫。 佢而家都系陪自己老婆， 你又知佢系老婆？ 老婆或者女朋友都得噶。啊哈，系啦，而家就话紧咧喺香港尖沙咀有一间嘅商场女厕， 系女厕， 竟然呢一个咧男人陪 女 陪所啊！不过就唔系去诊所，系陪厕所陪厕， 真系陪 厕。我见到咧，仲兜兜面咧，系咁影住佢咧，即系隔篱就嗰个女士啦。然后咧，应该就系嗰、那个香港个女人咧，就去厕所嗰位市民咧，佢、见到话唔系嘛，个男人喺度，跟住系咁影佢相咧，所以你就会即系见到有个男人。在个女厕度出现 系啊 奇景啊， 即系入到里面真系咧认真地，你话嗰啲男士咧唔知唔打唔撞，即系盲中中中咗去企厕诶。 其实一入到去你就知道错，你就即走噶啦 嘛。去到门口嘅格嘅啫， 即 系即系你唔会话爬埋去里面入埋去个走廊嘅里面 系 系啦，即系佢净咧系置身嗰个人喺个女厕里边。 喺女厕啦， 喂，因为咧报道里面有讲到嘅就系话咧呢一位嘅男士咧就逗留咗女厕入边有几。几分钟嘅时间， 即系女人去厕所耐噶嘛，因为 系啦，而个男士都陪足咁耐， 系， 所以证明佢哋嘅关系应该好密切嘅， 系啦，佢好惊佢唔见咗， 系、 啊，但系其实我哋有冇怀疑佢嘅身份系咩嘅咧？ 嗱， 会唔会系一个保镖咧？ 保镖好少着到咁嘅， 唔系咁。 我哋睇电影，我哋睇电影啲保镖通常都着到好正下 嘅， 真系。 应该大只啲嘅， 系咯， 高啲 嘅。睇个样眼啊，如果你真系着晒西装骨骨咁样， 如果 就系 保镖咁，即系嗰个正要啦，唔系即系嗰啲系即系富贵人家千金小姐啦。 系啦， 如果富贵人 咁就 去 独立厕所啦，唔系就独立厕所啦。 咁个商场唔系佢噶嘛？ 咁又几富贵啊？ 商场啦，你包起咗个商场。全部铺头唔可以闩门， 你睇佢 十点之后开俾我嚟扫货。 同埋点解唔系有女保镖嘅咧？ 我唔知啊啦，因为 系咪先？ 佢一身纱裙，又拎住个名牌袋，佢仲唔系一个千金小姐？ 其实嗰个纱裙咧，就真系好似伴娘裙嗰啲 friend 嚟嘅。 嗱、嗯，呢啲纱裙其实喺嘉年华老道都有得卖嘅。嗰啲手袋咧，其实好多人都有名牌手袋啦。喂，但系嗰件事系讲嘅系乜嘢咧？就系呢个尖沙咀一个商场里面咧，就有一位嘅男子跟住佢两位女性嘅朋友咧，就入咗个女厕度，仲话几分钟嘅时间添。咁啊，就俾一位咧同场就系都系喺呢个女厕里面嘅。嘅网民啊，就影低咗相，摆咗上网咁样， 但系咁样系啦，只系摆咗上网啫，影低张相，摆咗上网。 话就话咧，呢几位嘅朋友咧，就系讲普通话嘅，咁究竟系咪游客啊，定系香港人啊，定系点样啊？唔知道啦吓。但系呢位女事主啊，其实佢嗰个处理都要几多大家嘅留言嘅。 系 点解你会选择影相而唔系你应该话 问佢你究竟发生咩事？ 所以究竟发生咩事咧？我哋都系得个估字，大家都。可以一齐估下嘅， 唔系我头先就好正面咁样讲咧，佢应该就系一个陪伴服务嚟嘅。 唔系啊，我明白啊，就算有陪伴服务，都唔系喺个公共地方咯，你可以陪噶。 展示出嗱男士对我嗰种嘅关心体贴。 佢嘅合约条款里面咧，嗱我去到边你要跟到我去边度， 系啦，即系而家 其他都唔可以噶啦。 大陆有好多嗰啲叫做跑腿服务嗰啲咧，就专门话咧就 系 叫人哋帮手做啲走走趯趯啊嗰啲嘢。可能佢而家最新落个 order 就话咧陪我去厕所。 嗯， 陪到去入边，陪到喺门口度睇住我，我有啲咩冬瓜豆腐，你即刻入嚟救我。 咁黐钱噶，真系要， 唔系可能系出于安全啊。 系啊，我都望紧保镖啦。 唔系可能，唔系可能系咁样嘅。佢一路去厕所，一路就话 水爆咧， 水我口渴啦。啊好，打开道门， 咩你咪放紧咯， 边间 咁样， 就是我放了，我先一间嘛，我要补充水分啊。 由于咧，即系香港咧里面啲厕所咧，厕格太细啊，佢唔容许咧两个系啊入多齐， 唔系佢都唔俾你入去嘅，佢系一个服务提供者嚟嘅，应该门口等，就好似嗰啲侍卫咁样咧，里边咁样咯，包子包子，我要看包子。 我哋系咪要播阿 Lam 嘅分分钟需要你啊？ 唔系陪着你走啊，真系 或者系秒秒钟需要你啊，即系唔可以分开。 但系调转咧，会唔会啲女士咧？嗱，即系其实个男人可能好无辜嘅， 嗯， 就好似嗰啲刁蛮嘅女人咁样， 系 冇话靓嘅，刁蛮得嘅女人， 你手做咩？ 唔系只手咪咁样咯， 系啦，啲地方 可能就系咁样，佢就话啦，你今日唔等我啊，我自己入去饮事咁点算啊？ 简单嚟讲， 你陪我入去 啦。如果个女仔真系咁样讲嘅话， 咁但系佢哋全部都系华为个创办人任正非，唔飞得噶嘛？ 但我想话咧，有啲网民咧就话啦，喂，会唔会系咁样？嗱，佢虽然讲普通话啫，可能系台湾人嚟噶嘛？ 唔系，你咧佢边度啫？而家 冇话系边度啊？ 冇话知去边度啊？ 佢话咧会唔会？ 系咁啊？唔系啊，因为有两有啲网民话咧，台湾咧呢个咩叫两性厕所好普遍噶。 两性厕所唔系咁用噶、 啊， 系 啊， 我 觉得呢一个嘅 去得嗰啲咁 解说咧系完全错噶。如果台湾又好，你英国其实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但你讲嘅系香港个商场，佢哋真系写得好清楚男厕同女厕噶嘛？你冇 咗系咪？即系人哋 系啦， 男还男，女还女，冇话黐埋一起。 我今日我有谂过佢呢个藉口噶啦，咁、你唔调转带佢去男厕？ 啊，系啊，系啊， 一样得噶、 啊。可能个 嗱，你谂下系咪先？嗱、啊，既然你咁想我男人陪你去厕所嘅话咧，嗱、啊，老实讲，不如你带佢去男厕，仲安全， 系 咪先？佢有厕格，冇事。 唔系嗱，又唔同、啊，而家系陪佢嘛，系应该系男人陪佢啊嘛， 咁咪啱咯。咪男人喺嗰度，你唔带佢嗰度， 唔啱，个主导唔同嘅，你系陪我嗰、那个，梗系入我嗰个主场、啊。 但点解你哋觉得一定系个女士要求个男士陪佢咧？ 吓、啊，唔系女士要求嘅， 点会入去啫？ 个男士入嚟做咩啫？而家佢识嘅，而家佢唔系话咸湿佬咧，周围装人。 系啊， 如果你话佢周围装人， 佢等朋友啊，等 friend 啊， 系啦。 但我觉得最大件事系。佢哋三個覺得係冇一件事啊，即係個男人入女廁可以啊，即係咁樣嘅喎。佢哋好似係 嗱，即係因為我哋咧就經常咧就要同埋老婆咧陪佢去商場等廁所嗰啲地方嘅時候咧、啊，你經常咧即係都會有呢啲對白嘅，就話喺門口等你啦咁樣。 係啊係啊 係啊， 門口都係好危險喎、啊。咁於是乎咧嗱， 有幾危險啊？ 唔係㗎，有陣時嗰啲商場嗰啲廁所咧，佢九曲十八彎㗎嘛，你問阿錢就知㗎啦。佢直情咧唔係話你就喺門口度咧個廁所就喺隔離，佢可能即係穿過兩三道嗰啲走廊啊、轉角位咧， 推幾棟門 啊，係 啦， 咁 然後咧 係 啦，佢嗰個廁所咧可能隔離就係咩垃圾站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咁有陣時咧即係如果你熱戀中嘅男女咧，你就會咧 黐纏噶嘛，見少一秒都唔掂， 擔心佢安全啊，你就會喺 我即係年紀大，你會喺黐纏我冇好耐啦， 你喺女廁門口咧就等佢嘅，即係嗰個門口梗係唔係話即係你裝到佢咁樣啦，直情俾佢驚咗。啊！你一出嚟就见到你，你话我担心你啊嘛，系啦。咁但系咧，当你耐咗，发觉咧，你直情喺门口等佢啦，甚至乎再夸啲就话，喂，你自己去啦，我喺门口等你啦，咁样。哇，嗰、那个爱情越嚟越淡噶啦。 但系即系应该佢哋应该系第一日拍拖，如果系嘅话， 唔系啊， 先至可以去到， 唔 系未追到，应该系未追到。 可能嗰个阿妈嚟嘅咧，要对埋个阿妈好咧。 系啦，喂，真系好犀利。我相信应该就女嘅咧，即系嗰种痴缠嘅要求已经去到呢个地步。 香港男人，你唔系应该咁讲，香港女士你咪好羡慕。 冇错啦， 一只兵去到系啊。厕所门口 呢叫咩？厕所兵，厕所点止兵兵，厕所做著兵。 喺兵嘅等级里面系属于比较低嘅咧， 唔系最高级啊！呢、這个系 厕所陪你去， 贴身侍卫啊！而家 连啲字尾都俾你闻埋， 你谂下系啦，你谂下声都听埋嘅。点解日本个厕所要发明嗰、那个即系音机个功能啊？就 系 有啲音乐咧，惊你听到屙尿尿嗰啲声 啊嘛。 你而家直情系话我而家娘恩准你喺出边聆听我贝多芬交响乐， 啱啦，不论大或少， 系啦， 啊，你真系呢、這个兵先够高， 呢个先紧要啊！我相信而家咧，头先我话阿田嗌嗰声就话，我话你学下人啦，而家我自己一个入厕所就好孤独啊， 就 系 咯， 点算啊？你话喂，最新嘅即系叫做咩？跟得男友同埋收兵标准去到呢个地步啦， 厕所兵， 厕所兵，跟我入女厕，咁 厕所兵同厕所兵嘅 friend 嚟噶咩啊？ 你愿唔愿意做呢一个厕所兵咧？厕教兵团究竟系点样发生嘅呢、 啊、有 A 味啦，有 V 味味啦，系啦，要咩味啊？ 会唔会系因为内地嘅厕所经常都会发生一啲种种嘅行为， 系 搞到而家佢都希望有一个特种部队喺门口度部署呢？ 谁是时间偏黑偏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陪着你走，即使走到世界天边个厕所，我都会陪你同行。 即使走到边格厕所啊， 卢冠廷，卢卢 边界嘅厕所都可以去。 你要求啦，啊、你问阿华睇佢有咩反应咯。 我先唔会咁样、啊，或者我跟佢男厕， 系啦， 系 啦， 系啊，我反正记得我跟佢男厕。 头先嗰单新闻，我哋要问阿田啦，即系关于女性去厕所，我哋真系唔知啊，唔知头唔知脑。 而家知啦，系咯。 呢一单咧都要问阿田， 系 阿宇帮我。我哋揾嘅，可能佢知道咧呢类型嘅议题咧，我哋好有兴趣去研究同埋讨论。 系阿宇系我哋同学仔帮我哋听电话嘅，系啦， 尤其是豪仔，究竟你知唔知？ 系啦，佢应该研究咗唔少。 但你可唔可以唔好问我知唔知之前就将佢摆咗辣田度，但我唔想知佢啲嘢喎。 唔系， 可唔可以分开问咧？真系好地地啦，冇晒嗜好 啫。咁我问阿田先，阿田大概知嗰单新闻系讲乜嘢？ 我兴趣啫。 知唔知系有呢类型嘅爸爸噶？ 唔知， 即系讲紧胸围。 胸围 系啦。 头先我俾你睇嗰个羽毛啊， 唔系嗰个，呢个系另外一个。 我见到啲嗰啲卖男人壮阳药嗰啲广告，要攞个羽毛 bra 嚟俾个女人戴上去。 我都话你。 你知唔知有呢类型？ 不 你都唔知道。O K， 问我可能我知啦。 唔系你嗰啲即系普通平时有啲摄嗰啲，我就知嘅有嘅。 系 系啦。 而家呢个系 内置增高啫，嗰啲鞋垫一样系咪？ 内置摄位都有嘅， 一定有噶啦。 系啊， 但系原来系 你佢左边摄个西米高，右边摄个白糖高，最后就变咗钵仔高。 曾志豪知唔知啊？ 知 点摄啊？ 摄落去咯。 点摄啊？有咩位啊？ 好似摄太岁咁摄咯。 咁要还㗎喎、哦。 梗係要还啦、 啊。 你摄完唔使还嚟㗎。 当你到当你除下嗰阵子就係还 了。除下吊带前。嘩係咪先嚟 啦。嗱即係你平时嗰啲叫做bra bra 啦咁佢点会可以摄呢，咁有啲嘢原本已经个 pad 呢已经系垫高，即係已经系内置咗啦。咁有啲呢就唔系嘅，有啲呢中间呢喺个 bra 里面下讲緊。 仲有位俾你可以。 有个袋口咁嘅嘢嘅。有个袋口俾你就一路摄。 但系摄啲咩噶？字厕纸啊， 即系一蚊银啊，都可以摄喺落去。 摄乜都得，咁就视乎睇你摄得好唔好，靓唔靓，即同埋咩物质都可以嘅。 嗱，即系你如果你以前翻大陆啲，俾人惊俾人打劫，都摄啲钱落去啦。 喺里面系最安全， 保险嘅啫， 保险嘅， 冇拉链又得，就咁摄，因为随时可以掹翻出嚟。 阿豪仔，你话你咁有认知啦，你觉得呢个位置如果真系有嘢俾你摄，可以有啲乜嘢嘅物料你会摄入去啊？ 白窿咯。 咁咪好硬囉，无端端打坏一块囉。 你知啦，我哋啲身材好嘅女士呢，我哋最怕就喺公众场合俾人哋呢喺唔小心碰撞嘅情况底下抽我水呀，抽我豆腐呀、 哦。 但如果我摄一个白通喺嗰度嘅时候呢，佢一拍落就嘟一声。 都唔会嘟一声噶，大佬。 先生，你已经嘟咗三次啦。 系啦，咁俾钱啦。 你几请我啦？你仲嘟啊？嗱，真系而家我就嘟你啦，咁样。呢个几好喎！如果俾我摄个白窿嘅话， 摄咗白窿喺度咧，咁佢过呢个地铁口嘅时候，咪咁样瞓喺度。 全身投入系啦，所以你明噶， 瞓身嚟嘟 系咯，哇！你谂下一入到车厢度，嗰啲音乐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真系太过分 啦！平时嗰啲快餐店咧，唔该小姐俾钱，跟住 谂得太多啦，你哋两个 小姐俾钱， 系啊，系啊， 你做咩？ 咩小姐冷静啲。 呢位阿太你自己冷静啲啦，唔该。 咁你话停车场啦，停车场揸车出嚟嘅时候啦。 叫我太太出嚟俾钱得。 贱格， 唔系八达通，但系今次咧就喺台湾 食啲咩物料啊？发热物料。 发热啊？做咩啊？ 点解要发热？ 都系兴起啊！ 点所以热胀冷缩 啊？阿田如果系你就先退热贴啦，你 系真系要先退热贴 啊！你就系 好嚣张啊！好嚣张啊！要 cool down 啊！ 今次咧呢位啊台湾嘅男士咧就发现咧，有一日咧 佢嬲唔嬲猪噶？ 佢又冇话自己特别， 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先啊？唔好两个字喺度倾偈先得噶。 我本来讲噶啦，佢又 唔系咯， 有一日 讲俾我听啦。 佢就唔小心坐到佢太太 个胸啊！ 个胸位 点解会坐到嘅？ 咪可能就咁摆喺度啦， 就坐到 又唔显眼。 但系咧， 显唔显眼？ 咁咪点解会坐到咧？ 好显眼嘅喎。 你又话想知道你自己头 先？快啲讲，快啲讲，快啲讲。 唔小心坐到之后咧，发现咧爆油喎。咩叫爆油咧？跟住咧就系话，哎呀！ 头先咧阿祖咧听呢单新闻嘅时候咧，爆油系咪一个新嘅名词？ 系咧，我以为系嗰啲咩潮语啊，定系啲乜嘢咧？原来佢坐咗落去之后咧，佢太太嗰个胸围入边度咧就系有 花生油、粟米油、鱼肝油， 佢有好多 芥花籽油， 真系类似呢一啲啊！ 系咪有两袋油摄咗喺里边？ 有一包咯， 一包。 系啊， 系咪赠品嚟噶？佢其实喺度偷咗。 所以个男士咧，第一个嘅反应咧就会话弊啦，我太太一定系俾人哋呃啊！点解明明系个爸爸嚟噶嘛？ 点 会有 油 喺 入边？ 包油喺入边度嘅咧，咁样仲搞到我咧坐咗坐爆咗喎。 系， 所以咧佢仲有心嘅， 帮佢倒翻啲油落去。 唔系，佢惊佢太太俾人呃，佢决定咧攞佢太太嘅胸围出嚟，仲攞咗三个同品牌嘅，发现即系攞 全部都系一包粟米油， 吉佢都发现有油逼出嚟，所以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会话有冇搞错？老婆， 阿老婆，你咪俾人呃啊！ 你俾人呃啦咁样， 咁蠢啊！里面个包系油嚟嘅。 系啦，佢就发现知道系咁咧，佢就决定要提醒我太太啦。喂，老婆啊，你咁系俾人呃噶，唔应该会有油喺个爸爸入边度噶嘛？系咪？ 结果佢老婆兜把近 佢。原来呢一款叫做 油瓜 真水系列内衣。 真水 系啦，目的咧就希望令到咧女士嘅胸部睇起嚟咧更加丰满，所以咧就喺个胸围入边咧就装咗一包水或者好似油咁样嘅物体，更大嘅承托力又好啦 ，push 一 push 又好啦，而且嗰个象征度唔会你头先讲即系涉个八达通咁样嘅起角噶嘛， 系咪？ 即系总之个质感啊，或者磅水嗰样嘢咧，都好似啊， 原来系咁样啊， 个身材就更加丰满啦咁 样。哦，油 bra 真系 听过， 真系冇听过油 bra， 真系唔好意思。 咁会唔会即系佢即系点啊？佢会唔会 high 油？即系名副其实 high 油噶咯？ 或者俾人哋索油？ 系咯，即系又系索油噶咯？ 可能油嗰个密度高啲，即系承托力高啲，系咪啊？水咧，即系可能争啲，但系问题系嗰个 承托啲咩咧？ 即系油嗰个唔知嘅嗰个质感。 油不是八十年代。 喂，咁点啊？个老公结果？ 个老公嘅结果系点就唔知嘅， 我惊我影相摆上网啊，话我老婆俾人呃，然后鼓励大家咧要举报，跟住佢老婆就鱼肉爆炸， 唔系 全个网络啲人都知道，原来你老婆 装少少嘢嘅喎，系咪？但好明显呢个老公嘅下场系点唔知道，但系网民咧就有好多热烈嘅讨论啊， 落油锅啦个老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仔大道近培德学校附近，一架的士失控，铲上交通过路柱，再冲上行人路，至少十个人受伤，包括的士司机同四个的士乘客，部分伤者昏迷倒地，送去玛丽医院治理。香港仔区议员任宝林引述的士乘客话：事发嘅时候，的士正在落车。司机不断指刹车脚掣有问题，然后撞向马路中间的交通灯位，撞断灯柱，再撞向马路边的围栏。事发在朝早九点几，现场留下血迹和伤者的物品。的士安全气袋弹出，车头损毁，右边车胎爆裂，马路边的围栏亦都被撞毁。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年四月涉嫌在立法会大楼内抢去政府一个女高级行政主任的手机，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普通袭击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罪。东区裁判法院朝早裁定三项罪名都成立。 裁判官话事主被抢去手机感到惊恐是合理，而被告肯定要使用一定武力才会令事主不能够握紧手机。裁判官又说监察小组只是记录资料，不同意小组当时是不当介入立法会运作，认为被告当时的行为不是执行议员职务。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说上任个几月之后就性倾向歧视议题听取很多正反意见，他期望三年任期内能够在就业困难、选用公共服务和接受教育等三个方向作为立法的第一步计划。朱敏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最近看到一份未公布的报告书，列举同性婚姻涉及二十几个法律领域，包括刑事调查、公司法、证券法、公共卫生和子女抚养等。他相信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即使讨论长时间都不会有实质结果。另外朱敏健说原本以为年龄歧视条例的立法相当简单，但有持份者反映如果立法之后不限年龄聘请人手可能会影响现有招聘政策、员工年龄结构、工作范围和晋升安排等。他认为有关问题复杂，需要继续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朝早同日王德仁会面大约五十分钟之后，转去迎宾馆赤坂离宫，同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特朗普形容同日本的关系是历来最好，同安倍之间互相了解，彼此正努力实现两国贸易平衡。特朗普提到美国同伊朗近日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话，冇人会想睇到可怕的事情发生，特别是佢自己。又话如果伊朗愿意会谈，美国亦都愿意。北韩核问题方面，特朗普话同北韩接触一段长时间以嚟，建立咗对领袖金正恩的尊重，对北韩最终愿意放弃核武有良好的感觉，期待北韩会做有建设性的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下昼一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12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37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0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售价：腾讯控股321蚊，跌3.8；盈富基金27.6，跌0.5；中国平安83.45，跌3.5；建设银行6.2毫2，跌3仙；美团点评61.45，升4.5；中国铁塔1.71，升3仙。华夏沪深341.4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5，瑞士法郎1.003，澳元0.693，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74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升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65美元，卖出128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香港区啊，香港仔大道啦，去翻黄竹坑方向，近日香港仔水塘道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慢线咧就解封啊，净系封咗快线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啦，就系慢线解封，咁只系封咗快线啦，一带比较车多噶，位置就系香港仔大道啦，去黄竹坑方向，近日香港仔水塘道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 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荃青交汇处德士古道一带啦，同埋葵福路都系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出荃湾啊，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青衣城噶。另外由于受天气影响啦，昂坪360缆车服务咧，而家都仲系暂停。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3个月啦，同埋罚款5000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o。 香港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只要好好把握，一定会有成功的一日。 Hi， 我是田野妮，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我觉得香港人是很能屈能伸的。 我是苏永康，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游历了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挂着香港那杯冻奶茶。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肖 B、 罗文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浩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 喂， 最衰对你。 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有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大家好啊，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又嚟啦！上个星期放咗假，大家别来无恙啊嘛，冇乜事就好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努力工作，因为唔工作唔健康，咁就搵唔到钱。搵唔到钱嘅话，你嘅另一半就会。是就会担心你的健康，尤其是男人的收入啊。嗱，喺信箱咧嗰度睇到有啲人妻喺度讨论紧一啲话题，哇！一题目一开嘅时候，就已经好多人喺度讲讲讲讲，个个都在度讲讲乜嘢，就系讲个老公月入几多先至会令自己安心啊。啊，各位老公。听住啦，太太们嘅答案会系咁嘅， 起码80000蚊以上啦。正所谓唔怕10000，最怕80000啊！冇80000都唔好嚟揾我啊！ 我就觉得咧，应该要系我人工起码五倍咯。系啊，要五倍，如果唔系边够我使啊？ 你条腰就有五倍啦，我认真答你啦。如果冇小朋友嘅话咧，起码都六万啊！唔好问我条数系点计嘅，因为啲名店真系收我咁贵啊。 嗱，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其实一个男士如果要养家嘅话，十万啦，十万蚊系一啲都唔夸张噶，我觉得要呢个数啊。 哦，我觉得起码十五至二十万以上先够啦吧，因为我就唔中意咧嗰啲穷嘅，正所谓穷人穷人穷人就真系激死人嘅，我亦都唔想降低我的生活质素嘅，我已经接受咗我老公嘅质素好低噶啦，我唔要喺生活上面都就佢啊。 嗱，我有一个姊妹咧就同我讲嘅，佢就话咧香港地咧要搵十万蚊咧，其实系好多人系咁嘅，而佢老公咧就系其中一个咯，不过咧要喺香港度又要租屋啦，外国我哋都有物业噶，咁又要供楼又要交税，每年咧又要出下 trip 啊，去外国嗰啲咁样咧，又要储啲钱啦。所以就算搵十万蚊喺香港一个男人啊，每一个月啊都仲系掹掹紧咁样噶咋。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姊妹，你知唔知啊？其实我最低最低最低，我最多接受到你五万蚊噶咋。你谂下供楼啦，要养 B B 啦，你搵十万蚊其实真系唔算多咯。你唔好话俾人听添啊，我话俾你听啊，细路仔啲兴趣班唔使上噶嘛，而家工人姐姐咧吓去旅行咧，去旅行唔使买手信嘅咩？去完旅行之后翻嚟又要派手信嘅咧，十万蚊冇讲多噶啦。 系呢啲就系啱啱吓讨论区嗰啲太太们就系咁讲嘅，大家听到系咪心跳都起，心跳都跳埋出嚟啊！嗱，讲啲数字过你哋听啊。根据政府统计处公布2018年收入同埋呢个公示按年统计嘅调查结果，喺旧年嘅五六月啊，香港个雇员每个月嘅工资中位数。中位数是17,500阴公主，工资的中位数是讲紧35至44岁最高的，每个月都是得个20,500，而金融同保险的最高人工的啦，都是每个月中位数的27,500。我都不明白他话搵十万蚊真的好多人咩？我不知道阁下的老公是不是真的有搵到十万蚊啦吓？嗱，认真啦，好老实，两公婆啊。点解会用钱嚟衡量自己安唔安心嘅咧？有啲老公搵好多啊，但系你知唔知啊？佢既然搵得多嘅，知道佢搵得多钱嘅女人，亦都会越嚟越多噶啦。咁你安唔安心啊？另外，有啲老公我搵好多，但系佢搵得多又使得多，有啲仲赌啦，有啲就仲、又唔知啦。人妻，你又会唔会安心咧？吓，嗱，计我话啦，搵得钱多啊，自然。固然之好啦，最紧系个老公心中系咪得你一个？你系咪最重要？如果系嘅话，佢就会为咗你不惜一切，好似风速快活人嗰个色村咁，不惜一切，努力咁赚钱，根本都唔使你担心。啊，老公月入几多先令你个安心系咪？爱你锡你嗰啲老公，自然会搵多多钱俾你，唔使你担心噶啦。反之，俾多多钱你都冇意思系咪？嗱，有人妻就话赚钱都系自己赚钱先至安心，唔知我啲 fans 又点睇啦吓？哦，电话又嚟啦 ，hello， 你好啊， 系你好， 广播道人妻信箱你好啊，你点称呼？ 叫我金爷 啊。哦，你系金爷啊，金爷你好啊，请问你啊每个月入有冇十万蚊啊？香港女人好多话咧，好普遍嘅啫，搵十万蚊人工。 等我今日话俾你听啊，男人搵钱嘅人工嘅高度，决定佢嘅硬度。 咩话？阿金爷，你冷静啲，你讲紧嗰个男人搵钱嘅人 工、男人人工嘅高度，决定佢嘅硬度。腰骨嘅硬度，揾嘅人工越高，佢条腰骨就越可以挺得直。 点解咧？可以见得咧吓，金爷。 你谂下，好似我金爷咁样，样就唔靓噶啦。基本上我兄弟系八两金嚟嘅，我哋亲戚关系。咁但系我老婆，佢够唔够胆嫌弃我？唔够胆。点解？我人工揾得高，所以腰骨企得硬，企得直。我直情可以攞钱摆喺佢面前， 你嫌弃我啦？ 不如咁啊，我又问下你啊，金爷，你都既然讲咗你样子唔靓，唔靓仔啦，可但系你有钱，咁你觉得你老婆系贪你啲钱啊，定系贪啲乜嘢啦吓？ 唔好话贪我啲钱，主要系贪慕虚荣嘅啫。 咁你老婆真系唔真心啦，咁你都要嘅金爷？ 你自己谂下，你结咗婚几年，你都开始变心啦，你都开始嫌你老公唔靓啦。你望住隔篱嗰个，你都起咗第啲疑心啦。我有钱嘅话，我怕咩你走啊？嗱，我话俾你听，你哋除咗问男人赚几多钱，老婆先放心，更加应该问男人赚几多钱先至会花心。咁我可以话俾你听，男人赚几多钱都花心，有钱就身痕。你话十万蚊够唔够咧？啱啱好。点解呢？俾老婆一份，我出嚟唔使搵第二个啊！啊、 喂，你唔好咁理直气壮，我从来都唔希望呢啲男人会系咁样㗎喎，一心一意，知唔知道啊？对住老婆要一心一意，我唔同你讲，我cut你线啊，因为你系一个花心男人啊， cut 得好狠咧，系仲要啄埋我，系啱啊！啲男人一恃住自己大男人，搵一钱多就可以巴巴闭啦嘛，啊！我要听第二个电话，我希望呢、這个第二个听众咧唔会再咁样啦吓、啊。Hello， 广播道人妻信箱，你好啊， 啊，人妻你好啊， 你好、啊。 我叫迪神， 迪神你好啊，迪神 系啊， 听你个 都叫我专家嘅， 听你把声我都觉得好温柔，你一定系个好男人嚟嘅。 我唔知啊，但我呢啲好男人冇人要啊，我就系嗰啲月入低过你头先讲嗰啲月入中位数17,500蚊嗰一扎。我听完你呢个环节咧，我极度怀疑系咪因为啲女人觉得我冇出息，所以冇人要我咯？ 咁你头先话你系一个好男人嚟嘅、哦， 你话啫，我冇话我系，我都冇人要，我点知自己系咪一个好男人？ 哦，咁 我都想试下，我都想知我系咪 嗱，都我想问问下啦，咁点解由于系咁嘅人人都有双手有双脚嘅，点解你都系嗰个入17,500蚊17,500蚊嗰只嘅？ 喂，其实呢个系入息中位数嚟嘅，唔低噶啦。但我听到你讲嗰啲其他嗰啲女士咧， 佢话要 5万蚊 基本啦，8万啦，10万啦，15万啦咁样咯。 咁人妻，我呢啲赚紧17,500蚊呢啲系咪一世都唔会有人要啊？ 啊，咁又唔系，你唔好咁自卑嘅。其实 但而家个结论真系，我从来都冇拍过拖喎。 啊，你试下开另一个 topic 啊，可能咧就会有人要你噶啦。可能你喺个 开另外一个 topic 啊，即系讲人工啊， 系啊，唔讲人工， 即系我开另一个市场啊。 正系要讲下另外一个话题，唔讲人工，就系讲你个内在美咯。哦，咁你觉得啊、如果你搵唔到呢个10万蚊，你系咪觉得你自己抬唔起你啲头来啊？ 我而家有少少噶，我嘅自信变得越嚟越低，我极度怀疑系咪因为我冇钱，所以就冇人中意我。 其实 我喊人妻， 咁、你有冇拍过拖？唔好喊啊！呢位，呢位兄弟，呢位巴打，你唔好喊，唔好喊。咁但系问题，你有冇谂过点样去增加你自己嘅人工，嚟增加翻你嘅自信？你觉得系咪有钱就即系等于有自信咯？嗬？ 我唔知道，我想有个女朋友啫。 咁、你不如搵个，不如咁啊，嗱，可以倒翻转嘅，老婆要老公要赚10万蚊，咁你系作为男仔，咁你咪搵个有10万蚊人工嘅女朋友咯，系咪啊？ 而家8000蚊嗰啲都唔中意我，你觉得10万蚊嗰啲会中意我啊？ 可以嘅，你应该有另外一个一技之长吸引人嘅，系啊。呢位巴打都唔应该听嘅用埋电话啦，系咁收线啦，拜拜。 搵水洗米等雨季，一冇雨落就要滞。想立野做点样可以懵闭闭？你去偷去抢无位制。水库金带点再得满真币泥？偷正枝落就过滞，偷正米路搵钱可以搵过世。有钱有面人就贵。搵得多啲火我洗过世，嗱有利冇弊，你若有钱有地位，个个亦搏命托捧天拜跪，若唔系曳，天气翳滞，搵水洗米等雨季，一冇雨落就要滞，想立野做灯正引气都要滞。你想借水的人就话咪， 你若有钱有地位，个个亦搏命托捧天拜跪，让唔系曳。天气翳滞，搵水洗米等雨季，一冇雨落就话要制。想立野做点样，我已懵闭闭。有钱有面啊，人就贵。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五月三十号你得唔得闲啊？又要益你啊！ 益咩先？我呢排忙住揾工。 你忙揾工就啱晒啦。五月三十号咧，展翅清健计划会联同香港职工会联盟啊，喺天水围嘅 T 摊嗰度咧，合办咗青年就业博览2019啊。当日啊，有超过2000个嘅职位空缺，你实揾到一份啱心水嘅工噶。 哇，咁约定你嗰日一齐去揾工啦。 好啊，你仲可以咧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网页，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添噶。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今日有單新聞呢，你真係可以見到呢，即係做記者嗰個神通廣大呢，即係同埋嗰個即係部署嘅即係心思要好慎密先得嘅。因為呢，即係你以前成日話做記者呢，鐵腳萬神仙套呢，即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你以為咁就夠喎。但係呢，我發覺如果你要做一啲特別係偵查嗰啲報道嘅話呢，你真係好似要玩嗰啲呢，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呢，你要當自己好似真係做一個間諜。究竟你点样可以部署完成到，或者即系一个好一个任务咧？咁样 你讲紧跟进一啲 case 嗰啲啊？ 系啦，嗱，我今日爆出嚟噶啦，已经新闻卖晒啦。惩教署就话涉嫌呢一个跑步造假咁样。咁咧，其实你听落都真系好 high 噶。即系以前就话，即系大家中学生嗰啲咧，先至会喂你要环山跑啊，环校跑啊，即系要当系嗰啲考试咧，有可能偷鸡噶嘛。跑到半啊，唔知坐埋一边啊，又或者咧。抄小路接返返嚟，又或者对上一次呢咪试过话喺大陆有个马拉松嘅跑步比赛啦，撞鬼你全班人呢中间 卡线 喎，係呀，人哋要跑一个即係大回环先可以 U 返嚟，咁佢中间走咗路喎，咁样 即係个 A 字咁，佢人哋跑到尖尖顶再返转，就佢中间打环嗰阵已经走啦， 行 捷径。即 係我冇諗过人哋嗰啲一系就话学生嗰啲即係傻下傻下玩下，一系就系人哋嗰啲马拉松呢，即係都起码唔系嗰啲即系官方啊公职喺身份㗎嘛。 系 惩教喎， 系啊， 惩教我哋睇亲嗰啲今日风云嗰啲，喂， 阿 Sir 好重要喎，惩教工作。 同埋我唔知原来佢哋有一个叫做周年跑步试嘅， 系啦， 即系你每一年都要有一个跑步嘅考试，可能咧就睇翻佢哋咧系应该咧就50岁以下嘅同事都要做嘅，就睇翻佢嗰个体能嘅情况系点样咁样啦。 咁啊唔系跑好长嘅，其实讲紧2.4公里啫嘛。 系啊，但系跟住有一个好大嘅，系 啦，唔系嗱，首先2.4公里系一个咩概念咧？ 半条。大老山隧道啊， 半条大老山隧道， 系啦， 我哋知道我哋平时跑过渣多马拉松咧，入门门槛啲人成日话最平系10K 啦，嗰个所谓嘅 一个合理嘅事，咪攞奖嗰啲20-30分钟， 你当一个钟头内跑晒就够晒啦， 都系合理嘅咁样， 讲十 K 都系。个零钟 2.4K， 即系15分钟都跑， 系啦，我对上 大约啦，10-20啦，你当系， 我对上 都跑完噶啦。 我对上一次参加嗰一个咧，最接近噶啦，迪迪尼嗰个主题跑， 系 佢著名系亲子家庭落噶， 1公里 3K， 哦，都3K， 亲子家庭落到3K， 我有一次巴闭啲嗰个5K， 咁我就望住2.4K， 其实真系属于叫做咩？属于 OK 噶啦， 系，仲要系咧嗱，2.4K 咧就系限时嘅跑步， 系 或者你可以拣4.8公里嘅限时步行， 系啦，你比较 行得啦，点都得，行 得噶啦，已经真系 过，但系 行得倍，行得倍嘅。 不过怀疑咧就出现咗一个喺呢个考试嘅时候咧集体造假，因为200名嘅军装职员咧。 都冇出現到喺嗰個市場度，連咧即係嗰啲嘅老師咁，你都有考官㗎，係咪？ 係 嗰啲全部都冇出現到。 係、 啊，但係點樣得嚟呢一個嘅資料嘅咧？ 係啦， 就係阿豪仔講嗰啲記者究竟點樣去揾料啦？ 點解會可以深入到去裏面咧？佢係知道佢進行呢個考試，跟住睇到佢哋成班人冇出席嘅。 係啦，嗱，首先咧分開，你可以話分開兩個。步骤嘅，你点收到呢单料？嗱，呢个应该可以讨论，因为佢都佢唔会披露啊，消息来源要保护噶嘛。 唔系， 佢点收到呢单料？ 可能有亲戚朋友去做呢件事，跟住佢觉得咦有趣咁、啊、样。 系啦，即系嗱，究竟系咪里边有啲傻仔咧？即系嗰啲内鬼啊？点解话傻仔咧？如果你系有份去缺席跑嗰啲，你唔好周围扬俾人听先得噶。同阿铁音 high tea 嘅时候就话。诶、hey, ，你知唔知我哋每年都要跑一次，不过我唔跑啫嘛，但系冇你咁傻仔噶，嗱，唔好理佢。 唔系，可能喺亲戚朋友里面喺度讲完之后，跟住、哦、有啲人喺度讲来讲去。 好啦，咁佢仲要证实噶。咁头先我就话豪仔一开头就话咧，你要做呢个跟进报道咧、 嗯， 功夫即系点部署可以影到咧，话到俾人听，佢哋真系冇跑咧。嗱、 嗯， 你话如果你好直接嘅。阿王 Sir， 你哋系咪有造假唔跑噶？ 我暂时唔会答呢个问题啊， 唔系佢梗系唔会认啦， 唔会认啦，系啦。 但系跟住 我哋一定跑， 咩？我哋我跑你有冇证据啊？ 冇错，咁你 阿 Sir 可能会咁问噶嘛？即系唔好话 Sir 啦，即系任何一个部门，你都话你攞啲证据俾我睇下先咁样。 系啦，嗱， 而记者今次真系有证据， 佢有证据，佢咧就揾到咧，首先咧佢攞到咧惩教处里边嘅内部通告，咁一定系里边啲人做噶啦。佢就咧有埋呢一个咧周年跑嘅指引咧，就系咧喺呢一个堂。黄福引水道嗰度咧就会举行呢一个咧周年 跑 噶啦， 系啦， 系啦，咁咧佢有埋地点噶，譬如佢话唐福引水道啦，位于凤凰径嘅边度边度啦， 喺 呢、 這个 喺唐福惩教处距离几多几多啦，咁咧佢仲会咧见到有指示牌咧写住集合点啦，1200米即系呢个1.2公里嘅咁样嘅一个折返地方，咁咧即系佢来回咪2400咯咁样，咁于是乎咧记者就见凑佢扮行山客。 嗯， 咁咧就喺呢一个咧测试举行嘅期间，因为佢有一个日子咧，即系话呢段时间就会举行嘅。佢、 嗯、 就喺呢段时间咧，佢首先就去 就行山客啦，因为嗰条 踩线啊，即系俗称嘅踩线先。 条路唔系佢噶嘛，系咪？ 系啦，嗰个公家噶嘛，全部人都行得噶嘛。佢咧就喺每一个地方嘅入口处，即系包括嗰个集合点嘅指示路牌旁边嘅树上面 set camera，set 咗个 camera。劲抽， 而跟住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是，咦嗰日明明系你哋考试噶， 系我跟， 但系就发现到真系嗰200位应该要跑步嘅朋友冇出现啦， 要测试嘅成员 系啦， 队员 考官都冇出现，即系究竟呢一个跑步嘅测试攞嚟做乜嘢嘅咧？咁样 会唔会声东击西嚟嘅呢啲？即系好似咧嗱，你呢边以为嗰个地点喺嗰度，其实我哋喺另一边。 咁 唔系咁啊？ 点解要安排另一边啊？ 你理得我呢啲我内部嘢，你点样问我解释？ 唔系冇问题。咁另一边系边先？有冇讲俾人听啊？ 咁就呢啲机密啦。 系啦，跑步咩机密啦？ 我哋就系知道有成员咧，啲通告就一漏泄漏咗出嚟、哦，所以我哋将呢个行动改咗日子，同埋改地点。 即系因为咧，我哋跑步嘅时候着嗰啲跑步短裤咧，比较性感啊吓，惊俾人影到。 我又费事俾人哋咧，即系我一钓完咧，俾人哋影到嘅，所以咧我哋转移地方。 系啊，咁佢就话咧，佢哋 set 咗 cam 啦。兼且咧，仲会随机咧喺呢个跑道其他位置度打等候啊！ 哦、 即系其实咧，佢哋 行山下即系话，哎呀，喂，做咩啊？ 系啊，佢哋好似咧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咧要捉野兽一样咧、哦，就喺野外咧 set 个 cam，、嗯、然后咧就喺隔篱咧守株待兔。 航拍埋。 结果咧，佢话咧咁多日里边咧，净系见过两个惩教人员喺入口短暂现身。但系冇人跑过步，但系当佢查询嘅时候，佢哋梗系唔知道你有呢个证据，话我哋跑咗咯。 系，有都有人咁讲啊吓。嗱，但系呢件事咧，而家可能牵涉到一啲嘅惩教人员啦，即系会唔会有啲唔合法嘅情况出现？ 再睇全部 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92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3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0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2，跌4.6；盈富基金27.55，跌2毫；中国平安83.45，跌3.5；建设银行6.2，跌5仙。美团点评61.15，升0.5；中国铁塔1.72，升4仙；华夏沪深341.4，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996， 瑞士法郎7.832，澳元5.444，加元5.841，新西兰元5.147，欧元8.8032。每百日元兑港元7.1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8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64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2,042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0.03美元，卖出12,28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说，香港仔大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日香港仔水塘道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快线仍然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香港仔大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日香港仔水塘道现在快线就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史超域道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荃青交汇处德士古道一带都仍然是比较挤塞，影响到现在青衣北桥出荃湾都仲有车龙，不过龙尾就短了很多，排到去海滨花园对出。由于天气关系，现在昂坪360的缆车服务暂时都是暂停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天怡，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献身自己和献身你，不过是献情的献。 哎，我真的很后悔我大学的时候没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 冇事。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我嗰阵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 电台啦。 想知道得闲饮茶，下次又会现身边个主持？感谢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Give Me Five》啦，多谢。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再提提你啦，而家26度气温，相对湿度92%之余咧，雷公啊，一路去到1点钟都唔走噶吓。 系啊吓，继续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啊吓，齐齐整整啊，翻齐人啦！我哋今日吓，前几日其实都唔止前几日啦，一排之前噶啦，我放假之前我睇到一个我自己朋友咧喺面书嘅分享啊，但我觉得呢个分享咧，我哋摆上我哋节目度一齐讨论咧，系几合理嘅，因为我呢个朋友咧就系呢几年未。多了很多的商场 多咗一啲嘅主題嘅，譬如有一啲咧就用親子作為主題嘅，有一啲咧就成個商場咧佢都係 sell 啊小朋友嘢嘅，咁、可能咧就會有多咗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啦，啲小朋友可以去玩啦、去買啦各樣嘢咁樣。而我呢位嘅朋友咧，佢就係一個親子商場咧，專係就係做一啲嘅 entertainment 嘅嘢嘅，即係你會可能會見到佢哋會有啲特別嘅活動啦，有啲嘅攤位俾小朋友玩啊各樣嘢。但因為佢呢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可以話可以見盡人生百態，唔係講緊小朋友， 幾怪獸嘅家長， 家長可以有幾怪獸咧？ 生仔要考牌嗰啲 咯。其實我覺得咧，揾一啲大學生咧，即係出嚟咧，做一個叫做户外嘅體驗觀察。而家現時咧，家長咧究竟有幾咁怪獸，得幾喺從旁觀察咧，都睇到好多嘢㗎。 但係睇下佢哋點樣觀察咯，即係但係佢仲要係體驗嗰陣時，咁就係另外一個味道啦。即係譬如佢舉咗幾個例子嘅，佢話。家長有幾怪獸？例子一，通常咧有啲人咪會笠住個頭，我哋話即係著住嗰啲卡通公仔啊，是是是是其實都即係幾重啊。平時你都會特別愛錫佢哋咁樣啦，小朋友會摸佢哋同佢哋影相啊。是是是但係亦都有人係會打嗰啲 mask 公仔噶嘛，佢、就係話佢話俾大家知，通常打嘅唔係小朋友， 家長 打 mask 公仔嘅係大人。 哎呀，睇佢喐唔喐先？哎呀， 你睇下， 你睇下，好得意噶喎！ 即係證明俾佢仔女睇啊，佢個公仔真係喐噶，唔係假嘅。 佢中意同打招呼噶。所謂打招呼，即係打佢嚟招呼你啊！真係啊！ 嗱，最驚嘅嗱，我講咗呢個第一點啫。我哋覺得好似好合理咁樣，唔係小朋友會打呢啲公仔，係家長會拍打呢一啲嘅公仔咯。 小朋友打咧都有限度嘅， 係啦， 係啊，嗱，即係咁啦。遇著我啲手多嘅家長咧，咁我唔會打佢，我即係摸下佢啊，毛茸茸嘅喎。 摸去邊度先？ 摸佢頭咯，一定大頭啦。 我驚你摸佢最想摸嘅地方 係啊，摸耳仔咁啊。 我相信都有好多手多嘅人嘅，咁但係家長打。啊！佢做乜打佢咧？又真系 喂，唔知点解，但系我睇到我啲一啲都唔意外。 可能佢想吸引个细路啊， 系 即系咧，因为有啲细路好细个咧，佢就要大动作啲。睇下咧，有声噶，有声噶，你睇过嚟咯， 系 啊，好得意噶，你 嗱，认真咧，即系提我话，即系竞争同所有嘅大人同小朋友讲都好，嗰啲公仔咧系真系人喺里边咧，真系唔好拍打佢。我都我哋记唔记得我之前讲个迪士尼公仔咧，佢真系有啲人咧拍到嗰个里面当中孭住，系啊，佢真系即时去急救送去医院噶，你大力得滞。 呢个就第一点啦。第二点佢就话咧喺呢啲商场里面咧有好多咧系围咗绳嘅地方，即系话俾大家知咧，嗱呢个位置唔好入去啊咁样。佢话小朋友咧通常都唔会犯呢条。規矩嘅，佢知道圍咗繩，我就唔可以入去啦。不過每一次咧，都啲大朋友幫啲小朋友擒入去啊，買啲小朋友過去啊。佢話犯規嘅永遠都係家長。 我同意， 你有冇試過？ 有。 點解？我問一個家長，點解人哋都圍咗欄？點解你覺得個小朋友係可以俾佢過嘅咧？咁啊，家長 無傷大雅四個字咧，覺得 即係咩咧？係咯，我真係想知嘅了解一下 啫。條紅線都唔合理嘅啫， 你覺得合理？ 因為唔係無傷大雅，你覺得趁前少少唔緊要啫，其實都面都安全噶啦，都冇嘢噶。我想同佢即係當影嘅相咁計啊， 影張相 即係影相，我走咯，唔會損即係損害佢任何嘢。 你覺得唔會？ 唔係我係身體力行話俾你聽，嗱紅線我係跨越嘅咁樣， 係一定可以啦，係啦，教到個好嘅仔，教到好嘅仔，我哋十八年後會知啊。佢話第三 多嘅唔多嘅，我哋呢啲次數係咪先？ 啊嗱，咁我繼續講落去啦，你做唔做啊？逢親咧有一啲地方咧就會圍咗板俾啲工作人員休息噶嘛，咁其實都幾。明显嗰个就系休息嘅地方嚟噶啦，永远家长咧就会抱起个小朋友，喂你装啊，你睇佢哋入边度休息啊，即系永远家长就会做呢一啲嘢。 哦，我又冇试过，有咩好睇咧？ 但系 你微笑啊， 唔系我谂紧嗰个场口啊，我明嘅，即系等于我哋做 show 啫嘛，做 show 好 多装下装下 装下个化妆室里面点噶嘛，我哋即系有人会系咁做咯，知道嘅。 即系只要一有细路喺度咧，啲家长就会咧觉得满足佢巨细无遗。乜嘢要求都要俾佢睇到晒， 系啦，所以就要抱个小朋友装下，摆到明围咗板封咗，即系叫你唔好进入，唔好睇啦。但佢哋就要装，但系就唔系小朋友装，系阿爸阿妈抱起啲小朋友。 通常咧仲会加多句嘅，抱咗上嚟就话：嗱，你睇下，嗱，唔好咁大声啊！哥哥姐姐食紧饭，你唔好骚扰佢哋啊！ 又或者 你抱住佢嚟睇紧佢， 又或者再衰啲，你睇下，如果你唔努力读书，你大个咗就要做呢啲噶啦，咁样啊嘛， 咁又唔会嘅，又唔会呢句嘅。 家长嘅心态可能 难得嚟到，咁梗系乜嘢都睇啦， 但如果难得嚟到嘅，就应该所有嘢都做得噶咯喎。 系啊，难得嚟到四个字大晒。 唔系一场嚟到， 系 系啦。 嗱，跟住佢就仲话咧，又通常系咪呢个系？ 唔系，如果你嚼佢嘅话咧，佢应该会驳你嘅。做咩即系食饭唔俾人睇得嘅咩？ 食饭啫嘛。哦，你有宝啦，唔好睇啊，仔唔好睇啊。 如果你食饭唔俾人睇得嗰啲就唔叫食饭，嗰啲叫偷食。 系啊，偷食唔睇得。 佢话咧，即系因为系嗰啲亲子商场嘛，咁好多地方其实都安全啊，俾啲多啲嘅空间，啲小朋友可以跑嚟跑去嗰啲咁样啦。佢话每一次咧，即系见到个小朋友咧喺度跑嚟跑去嘅时候咧，家长就会觉得好开心，佢就会坐埋一边揿电话啦。但如果当个小朋友整亲嘅话咧，佢就会即刻发脾气。 系点搞噶吓？ 你商场嗰啲设施而家整亲我个仔啊，整亲我个女啊，但佢就唔会计自己，其实你摆酒喺度，你自己冇睇到自己玩。佢话呢一个咧系经常都会出现嘅。 呢个我就绝对冇犯过，我眼都冇离开过佢。我啲人肉监察器系咁望住佢。 又真喎，诶嗰啲就 喂点走咗去边噶嘛？ 咪有啲咧，有啲波波池里边咪捐窿捐啊，先去咗跳到。波波池嗰啲咧，即系我入唔到去就，如果唔系我都会跟住。 我被逼跟埋入去，知唔知啊？ 系啊，你捐到去。 我已经系咧，虽然身手灵活，但我身材高大啊嘛。啊，系啦，所以咧就 知你高大。 你知唔知嗰啲系俾细路仔玩嘅？我嗰次陪佢去嗰个边树嚟嘅咧，喺Mega Lock 嗰个啊，嗰个大盒仔嗰度啊。哇，跟住咧，我话你真系要我捐埋去啊？ 但系俾 你 家长可以进入嘅。 其实咧有啲系话唔俾嘅，但系咧好多家长咧都焗住陪入去，好多即系如果你话要犯规嘅话咧，反而呢个规啊真系焗犯咗噶，因为即系菠萝焗犯啊，佢一定要你犯就系咁啊，跟住哇我条腰就断咁就几咁扎先 啦。但系我觉得呢个真心唔系焗犯，你可以选择唔俾个小朋友玩咪得咯。 唔系啊，佢系佢自己玩啊，我一定要跟住入去啊。 点解啊？ 佢要我入去啊？个细路啊，你要跟住我，唔系我唔够胆入去。 我自己觉得呢个系另外一种嘅怪兽家长嚟。 佢自己犯贱啫，个仔叫你做乜你做咩？ 但 系 现场有好多 做咩佢又唔做。 现场有好多家长， 老细叫佢做咩佢又唔做。 系啊，家长要做咩佢又唔做。 现场有好多兜菠萝焗饭啦，蟹肉焗饭啦，全部喺晒度咧。啲一啲阿爸阿妈咧又孭住个袋，跟住咧就话：哎呀，你等一等我先啦。跟住捐嗰啲咧，可能系嗰啲咩戏展床啊，咁唔知点摄入去 咧。即系咁样嘅，其实你咪自己攞嚟咧。 做咩啊？ 系咪自己攞嚟啊？ 有点自己攞嚟咧？ 你唔跟埋佢，咪唔会咁咩？ 唔跟埋佢，咪唔玩咯。 咁佢咪唔好玩咯。 系咯。咁佢唔玩，我咪玩咩咧？我俾一次入去玩噶嘛，一定要玩噶嘛，系咪先？ 我俾一次入去玩。 唔系，咁我即刻有一个画面啊！当我见到我朋友 好亲子嘅，你知唔知？大家一齐去垂滑梯嘅时候，真系。 我真系喺度谂，如果一个大嘅利是，即系譬如头先阿豪仔举嘅呢个例子啦，有本身就应该系小朋友玩嘅，有大人入咗去，你都知即系弹下弹下跳下跳下，可能即系会有身体嘅碰撞噶嘛。如果有一个大人撞到人哋个仔嘅话咧，哇，应该两边家长就开火 啦，真系死过噶真啊！ 睇下点撞啦，有阵时咧佢有啲跳弹床咧，佢就真系有写到明咧，有分年纪噶。佢我嗰次好得意，两个都系弹床。但系咧，一個咧就寫到明咧，譬如話唔知你四五歲以上先去得，一個咧就細路四五歲留下都去得咁樣。咁你就真係見到咧，有啲家長佢就真係會話做咩唔入得啊咁樣。跟住話唔係你睇下你個年紀 唔 同啊咁樣。 嗰啲彈床嘅彈力係真係要有嗰個負荷。 但係我肉眼睇有冇一樣嘅，即係肉眼睇啫。 我 覺得佢哋嘅成個 setting 係一模一樣 嘅。嗰啲像彈弓唔同㗎。 唔係，但我後來覺得咧，佢個原因就係想咧分開啊。譬如話咧，你呢度全部都係你全部都係啲。啲矮啲细粒啲嘅，咁你撞极有限啦。如果你捞咗个阿贵翻嚟入去咁大嚿嘅，咁你撞死人噶嘛。佢咪将大嚿嘅就分开一边高啲嘅，年纪大 嘅话佢分要分年龄呢件事都好合理。 系啊，但系最惨就我谂佢嗰个僆仔咧好细粒啊，但系咧个年纪又大咁样。 好敏感啊，可唔可以改转话题啊？ 继续。 10kg 以上咯。 系啊， 嗱，其实仲有一扎嘅，我哋啊搵日再讲啦。即系总之咧。做家長應該真係要考牌嘅，但係可能講緊考牌唔係你自己點樣去教仔啊，係你自己啊 守規矩先啊。 係啊，唔該，如果你自己都唔守規矩嘅話，你點樣教到個小朋友咧？ 上次咁我加個最經典嘅喺個波波池嗰度玩到一半咧，突然間咧啲人咧就開始 有意味啊。 係啦，你見啲人有人散場走，跟住開始咧啲工作人員咧好緊張咁樣周圍喺度咧。佢好似警犬咁样，系咁闻个波波池，跟住我都估到有啲唔对路，即刻的个仔话：，喂，睇埋下一边睇嘢，下边睇嘢，系食住花生睇嘢先。果然好快就听到佢嗌咪咧，就话个场要封啦，个波波池要封场。咁样佢唔会讲俾你听，佢就话有卫生问题嘅封场。跟住啲阿姐不停喺度听到啲家长咧就问佢话：，哎呀，唔知边个啊，喺度换片啊，成督屎喺里边啊！ 唔系嘛？ 我谂个家长咩？ 点会喺度换片啊？ 系啊， 冇人睇到嘅咩？ 冇啊，唔知道 系咪你甩咗条片咋？ 即系唔知啦，可能系啦。佢哋觉得系有毒嘢喺里边，个家长又唔出声喎，佢系闻到先至。先至俾人發現嘅。 或者成日話波波池咧，裡面有好多菌喺度。 係啊，唔係即係嗱，我覺得你話嗰個家長咧，你唔係考唔考牌啫，出聲啊，臭嘅話，既然都已經有一篤出咗嚟，你細細聲話俾工作人員聽啊， 唔會唔 你唔使周圍講啊。 係真係唔會唔知嘅，因為換片啊嘛，你要即係拎走一個先換一個新。 你會唔會係有一啲佢唔係入片嘅小朋友？ 可以有機會嘅，咁你賴 咗 A 都要出聲㗎。 唔係人哋可能係個小朋友，我哋唔好賴啲家長，可能個小朋友自己賴咗 A。 哦，就可能係走咗， 搞掂，走啊，走啦先，左望右望， 係啦， 你見到我走啦，投資要啊，咁樣啊， 咁恐怖，哎呀， 有畫面，有味道，咩都嚟曬，真係啊！ あなたは何を思い浮かべるのだろう。どれほどの希望を胸に抱えて次に進むのだろう。心から望んだ平和のすべてが幻だったとしても、動き始めたこの船はまた新たな航海に汽笛を鳴らす。今日で終わるとニュースが告げた。昭和64話2日なのか、そして平成が明けた。かつて兵士たちは目隠しのままでよく再しました。消え去った祖国の夢と今もあの時を悔やんで強いというのだろう。弱い者たちを見捨てた時の苦味は今も淀みのようだ。心から憎むもの、その全てをあなたが取り去ったとしても、その後でまた僕らはどこからか弱者を探し出し弾く。時代は変わる、望む望まぬ。平成30年時の皇帝よ、その手で平成を終えて。かつて俺たちは人生の舵を預けていました。放棄していました。誰も誰かの人としてあるべき尊厳を結構の元で。 系啊，好多嗰啲改朝换代嗰啲歌啊，之前有一首叫《令和》啦，呢一只咧就叫元号啊，即系嗰啲叫年号咁样嘅意思啊 ，Glade 啊吓，系啊，喂，土地供应问题咧又再次困扰住大家啦， 从来都困扰噶， 系啊， 你在香港就 系啊， 系啊， 而家越嚟越。紧迫添， 系啦，咁今次呢个所谓土地供应问题咧，就直接影响到咧，大家就传宗接代嗰个福祉啦，咁样。 哦，咁之前都有一啲前议员都咁样讲啦， 系啊， 冇一啲私人嘅地方啊嘛。 嗱，但系今日咧，嗰单新闻就咁样嘅， 哦， 佢就喺乌溪沙，即系我哋十八区之，即系可能下次要介绍乌溪沙或者叫做前边游戏嘅地方，佢就话咧喺呢个乌溪沙嘅石滩嗰度， 系、 哦、就扎咗个帐幕。 系 咁呢个帐幕咧，本来咧就明明喺香港地噶，即系呢个香港呢个地方 系咯。 但系啲网民嘅形容，即系再加上我哋嘅观察，就发现佢好似将你摆咗喺日本嗰啲叫做地震带咁样咯。 点解咧？ 系咁摇嚟摇去。 哦， 咁、 哦、 大风啫，因为喺石滩啊嘛。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大风啦。 石滩平噶嘛， 梗系啦。 但系咁啊，入边瞓得几辛苦，人哋都愿意咁瞓。 系啊，冇错啦。 咁啊，帐幕薄噶嘛，有风吹咪摇咯。 冇错，而且我相信系因为摇嘅时候惊啦，石滩又凹凸有啲痛啦，所以里边啲人系咁嗌咯。 系啦， 即系好似咧，我哋嗰阵时行嗰啲咩石春路啊嗰啲， 冇错啦， 忍住 仲存在 嗰啲咁。 系啦， 哎呀， 嗰啲叫做。健康啊，即系令到你嗰啲气血循环好啲咁样啫。 可能佢真系里面玩紧乜嗰啲叫咩？ 冚棉胎啊，不如话玩紧 嗰啲行石春路，佢不如瞓喺度啫嘛。咁你由头揞到落尾，咁咪嗌咯。 系啦系啦， 飞行棋都可以啦，系咪？即系啊，打我翻大陆嗌咯咁样。 系啦，咁啊，亦都由于你哋头先都形容咗啦，帐幕比较薄啲嘅关系。 哎呀，咁透到入边， 咁啊透到少少咧，见到佢哋啊，点解依稀咧 身影， 即系写住都系例牌嗰四。个字有所动作咯 ，OK， 系啦， 咪就系咯，因为佢就踩紧石春路，所以行啊嘛，个动作嚟噶咯， 系啦，咁就算俾人见到佢哋 一个瞓喺度，一个企喺度， 有啲层层叠咁样嘅意思咧， 因为玩紧层层叠， 唔 系 应该都系因为土地供应嗰帐幕唔够大，咁、 哦、 一个就瞓咗个石春路， 哦、 另一个就话喂到我瞓啦，咁佢又走上去，我唔俾你啊，到我啦，你走开啊，好痛啊，哎呀，咁就不小心就可能即系咁样啦， 哦、 即系会唔会咁样咧？原来我哋嗰张 喂嗱讲。讲真，我觉得嘅 系真嘅。 如果系真嘅， 系咯， 咁系咪唔得噶？ 唔得， 唔系得。 公共地方嚟噶嘛？ 咩啊？石春路啫。 唔係啊，個石灘嚟啊，唔 係 石春路啊！ 嗱，其實佢去縮景啫嘛，我咪講緊你哋兩個諗緊嗰樣嘢咯。 咪就係醫療啫嘛，石春路咯， 係石春路。如果佢哋真係有所行動嘅話，呢件事係咪唔 得㗎？唔 得 㗎，原來都話 即係唔可以。 咩縮景咧？佢係露，佢係扎露 營嚟 嘅 帳幕嚟㗎。佢話原來咧理論上都係會屬於咧。 我意思咪話露營咯，即係你知而家香港有好多唔同嘅 景 點都係鋪滿曬帳幕㗎嘛。咁係咪即係要提醒大家去到呢啲地方？就算有几多个帐幕都好啦， 只可办不可做 咁。嗱，两样两样，佢话第一咧，就如果真系俾人哋有证据话佢哋发生譬如性行为咁样啦，佢话有可能咧就话叫做有违功德罪。 哦，系啊。 咁但系佢话咧，如果而家会睇唔到，即系净系见佢哋喺度 借光景啫。 系啦，喺度喺度，真系 头先都讲咗有 好多 可 能 性 噶嘛， 系咪？ 於是乎，佢話有機會俾人告咩第二條罪咯。 哦， 即係就算入唔到有違功德罪，佢話如果啲人真係想抽證，即係要嚟告嘅話咧，即係如果啫嚇，係咩罪 咧？你咁使用香港土地啊？ 由於佢哋喐啦，同埋叫喊啦，所以係可以。 有 冇冇有冇遊蕩啊？擺個名喺度啦， 喺個 熒 幕裏邊。 唔係，一係就告佢邊個遊蕩啊？你遊蕩嘅啫，真係唔係。 擾亂公眾秩序。 誒，類似啦，佢就話。可以以煩擾路人嘅罪名嚟控告， 即係咁講嘅。 煩擾路人呢個罪名究竟有冇俾人哋嚟 你話喺旺角嗰旺角彌敦道，你扎個營喺度就話擾亂人哋啫，人哋啫，嗰個石灘唔係人行啊嘛。 佢話 你玩 嘅 啫。 佢話咁樣嘅，佢話咧，如果你喺呢啲地方度咁樣叫啊咩咧，佢話有可能咧就會被以為咧就話。因为冇合法权限解释而进行任何游戏或者消遣，而对公民同公物居民同埋路人造成烦扰。头先你话嗰啲游戏佢都当系嘅， 哦，不过你大声玩飞行棋都可能会俾人哋告到呢条罪 嘅。系啊，你大声玩层层叠啊，飞行棋啊，冚棉胎啊，潜乌龟啊，齐晒啦。 我觉得佢直接告佢呢个叫噪音滋扰好过啦，系咪啊？ 但系要睇下人，如果系嘅话，噪音滋扰嘅话，阿田你都要小心，我都惊你俾人告。 但系咧呢条片咧最好笑咧，原来佢话咧就系有人哋影啦，佢话一路影嘅时候咧，即系食花生人偷影啊嘛。 偷影哦， 系啦，人偷影都唔系佢，佢冇人知噶嘛。点知佢话咧？ 影影下嘅时候咧， 停咗喺度， 就有个僆仔问：爸爸你影紧乜嘢？ 咁个爸爸点答啊？ 冇啊，即刻熄机咯， 即刻熄机。 佢话爸爸你影紧啲乜嘢？ 哎呀，我最想睇个阿爸点答啊嘛。 系 啊，睇佢生咗呢个仔，考唔考到个牌啊嘛。 唔系嗱，所以你话人哋喺度玩石春露就固然你话佢曳猪啦。 系啊， 你偷影人嚟玩石春露，仲要俾个仔偷偷见到， 你都唔识答啦，系咪？ 唔系咯，边个有为功德多啲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仔大道近培德学校附近，一架的士失控，铲上交通过路处，再冲上行人路，至少十个人受伤，包括的士司机同埋四个的士乘客，部分伤者昏迷倒地，送去玛丽医院治理。香港仔区议员任宝林引述的士乘客话：事发嘅时候，的士正在落车。司机不断指刹车脚掣有问题，然后撞向马路中间的交通灯位，撞断灯柱，再撞向马路边的围栏。事发在朝早九点几，现场留下血迹和伤者的物品，的士安全气袋弹出，车头损毁，右边的车胎爆裂，马路边的围栏亦都被撞毁。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年四月涉嫌在立法会大楼内抢去政府一个女高级行政主任的手机，被控不诚实取用电脑、普通袭击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罪。东区裁判法院朝早裁定三项罪名都成立，押后至下个月十号判刑。许智峰求情的时候承认当日有超越社会规范的行为，承诺会检讨，对事主十分抱歉和难过，但认为涉及政治检控。裁判官话：事主被抢去手机，感到惊恐合理，而被告肯定要使用一定武力，先至会令事主唔能够握紧手机。裁判官又话：监察小组只系记录资料，唔同意小组当时系不当介入立法会运作，又唔认为被告有真诚悔意，即时监禁嘅可能性实质存在。25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致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邀请他就修订逃犯条例事宜在6月9日反修例游行前举行公开电视辩论。民主派将会由最资深的议员涂谨申参与辩论。涂谨申说，政府最近闭门和商会以及外国领事会面，但没有面对公众，当局的记者会或官员回应记者提问的水准非常低。而公开电视辩论讨论的内容相当多，包括涉及的政治考虑和技术细节，能够俾市民知道双方最好的论据。巴西亚马逊州一间监狱发生囚犯骚乱，至少15人死亡。监狱发表声明，表示囚犯当地星期日中午开始打斗，当局增派人手控制场面，现时情况已经受控。警方直升机继续在附近盘旋，防范再有骚乱。这间监狱2017年亦都曾经发生严重骚乱，造成56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88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4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0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跌4.8；盈富基金27.55毫，跌2毫；中国平安83.35毫，跌4.5；建设银行6.2，跌5仙；中国铁塔1.73，升5仙。美团点评61.1，升1毫；华夏沪深341.3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48，瑞士法郎1.003，澳元0.694，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83点，升66点。 港金现价报12,042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0.06美元，卖出12,8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今日要讲人人赞我之前呢，其实呢就要先交代一单呢都比较不幸嘅交通意外㗎。咁不过亦都係交通意外里面呢有一啲细节呢就令到我哋諗返呢，即係会唔会都可以对呢个行业呢多啲关注呢咁样。咁就讲緊话牛头角私家车呢有个交通意外呢，就话铲咗上巴士站度。咁即係消息就话有人死咗啦，亦都有即係有几个人就受伤㗎。咁当中呢就涉及呢有一个呢原来有一个轿车师傅 喎。 咁车上面有一个呢就85岁嘅轿车师傅，咁但系咧佢唔系话喺教车途中咧，即系话嗰个咩学神啊失事咁样嘅， 唔关事嘅。 其实唔关事嘅，因为咧对方其实已经系咧即系攞咗正式牌咁样噶啦，即系一个私家车牌噶啦。 系 佢系话咧，即系好似话咧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咧嗰个乘客咧两母女。就再約埋呢一位嘅教車師傅咧，咁就即係相約咧，就話喂，其實以前你都有一齊飲茶聚舊，呢、個就係佢有份一齊以前教出嚟嘅學生。 咁可能就係話想多謝佢咁樣。 係啦，或者可能係咪好 friend 啦？ 一把年紀啦， 85岁， 85岁啊。 係啊，咁只不過就係即係好不幸啦，咁啊發生咗呢個意外咧。咁而家有啲人就即係譬如啲傳媒有啲報道就話，佢當下個意外就冇令到佢身體有啲咩受傷。 係，不過唔知係咪醒嘅。 是啦，不过唔知系咪因为话受到惊吓啊，咁所以当佢送院之后咧，系咪因为其他嘢点心脏病嗰啲咧？嗰个就等死因研究再去即系去做裁判啦。咁、但系即系首先第一呢、這个就即系一个悲剧啦。咁、第二就系咧，哇，教车师傅。有啲年纪真係可以好大嘅。 係喎。係喎。80几岁喎。 80几岁。 我自己就冇考车牌啦。但我都见到有啲嘅朋友呢，佢哋话呢，如果你搵到一个好嘅教车师傅，唔係拍即係你合唔合 格，一定 pass 嘅问题。 係好紧要啦，係咪。但你起码呢可以令你安心放心咁样真係去上路啊。 係真係。 佢话係好紧要嘅。你搵到嘅话呢咁就得啦。 冇错啦。咁所以呢今日呢即係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讲下呢 你有冇一啲即係遇過嘅教車師傅，你想讚下佢嘅？ 係， 因為而家點解咧？你除咗你話即係兩大系統啦，你參加嗰個咩學院嗰啲就固然係一種學車方法啦。仲有， 但係就算喺成個學院裏面都有 好多教車師傅嘅， 有啲個水準一定會係高啲、細心啲嘅，有啲就可能會瀨啡啲嘅。咁間間公司都一樣啦。 因為嗰啲就叫做嗰啲叫做集團式經營，但係另一種咧就係嗰啲個體户咧，即係打單炮嗰啲咧，你自己走去打電話約，喂周師傅、陳師傅、李師傅嗰啲咧，咁你嗰啲都係師傅嚟嘅，不過佢就唔係一個大公司罩住咁解啫。係 啊，但係佢總之都係一個教車師傅，都會教你 好多嘅， 安排埋考試啊、路試啊咁樣嘅。 有啲就係話咧，即係好似你自己揾嗰啲咧，即係唔係 私人啦，我哋叫做 私人師傅啦，係啦， 好似咧嗰啲會細心啲，安排得周到啲咁樣。 係啊， 因為佢都想即係嚇佢教出嚟嘅學生咧都係合格。 系，咁咧呢两种嘅经验咧，其实我严格嚟讲净系得一种嘅啫，就系、是、私人嗰啲师傅。 我系私人 嘅。咁但系咧，因为有一次拍嘢就去咗嗰啲学院嗰度咧，又拍摄咧，咁佢对嗰啲师傅都有出嚟同你爹啊倾偈嗰啲咧。 系， 咁你可以话即系喺嗰个环境之下咧。就都系體現出專業嘅喎、 啊， 即係佢會教你點樣做啊，教你做啲動作啊。 拍攝嘅話， 咁當然啦， 專業啊， 係啊。 我哋攞咗個電話號碼先，1872388，1872388。如果你想咧喺人人讚我，我讚人人咧讚下你嗰個 教 車 師 傅嘅話咧，而家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啊。 係啊，嗱，我覺得有幾格，大家可以打嚟講下。你有冇遇過一啲年紀好大嘅教車師傅 啊？ 係啦，因為譬如你唔使話即係有到85歲咁犀利啦，但你睇得出哇啪。其实你肯定攞硬生果金噶咯，即系你去到关外座都唔让俾你嗰啲就冇人性噶咯，即系会唔会可能已经有一批咧，你见得出佢年纪都比较大嘅，咁、但系可能佢究竟系咪仲系好精神啦、 啊？系 佢教你嘅时候仍然系咪即系都好 好刀未老、啊， 好刀未老啦、 啊。呢、這个报章报道咧形容呢、這个即系 师傅 系呢条师傅咧85岁。半退休啊、 嗯， 即系半退休啫，咁、 嗯、 你话佢啊，如果佢有兴趣又 OK 时间，可能佢就出嚟教 嘅 咯。 佢觉得呢个系我本身嘅一技之长咯， 系、 真系噶，我就系教即系教书呢啲老师嘅话， 系 冇分年龄 啊 嘛，系咪？ 咁咧，同埋有冇一啲教车师傅咧，可能喺你学习过程里边咧，好落力嘅。 嗯， 点样落力法咧？我举一个例子咧，因为我成日都 retake 噶嘛，嗰阵时我系考两次噶嘛，我记得咧嗰阵时第二个师傅我补翻。翻中嘅时候咧，即系衰咗啦，中要补中嘅时候咧，嗰、那个师傅咧系年纪大啲嘅，我谂即系佢起码60-70岁嗰啲嚟，但佢好搞笑嘅，佢每做一个动作咧，佢唔系得个口讲嘅。佢成个人喐埋，咩叫成个人喐埋咧？ 一次俾你， 即系话转咗时咧，个身咧都会俯喺左右边。 佢好搞笑，譬如咧，佢我记得佢嗰阵时做咗动作，佢就话：嗱，你嗰咩斜佬掉头啊，唔系窄佬掉头。佢话咧，你唔使咁样周围望嘅。佢话你成日好惊咁样，惊望唔到左右啲线咧。佢话嗱，你望住呢度。佢叫我望住佢嗰边嗰个位置，但因为佢个人坐咗喺度噶嘛，佢会挡住噶嘛，佢每次都会咧拉一拉成个手掣咧个耳柄咧，成个摊平咗自己。 系、哦， 佢每次都话嗱，你睇下，跟住一声咧， 即系 冇球， 你真系睇到嘅。 系啦，嗰个耳背一拉得，佢成个瞓低咗。我第一次佢就吓死我，做咩你喺度？跟住嗱，你而家望到咧，跟住佢趌翻起身又再 拍。望到咩啊，师傅？ 佢话你而家望到嗰条线啊嘛，唔知点样望到。我话得啦，即系每次都要拉低一次拍咁样咧，好腰力。我话师傅，点解要咁做咧？好搞笑，咁佢每次即係都会做呢几个动作咁样呢、啊、我就觉得即係佢好细心嘅。 係。 同埋呢嗰陣时佢睇得出呢我第一次衰咗个原因啦。 咩呢 因为我话俾佢听我话係呀师傅呢我本身有揸过电单车嘅咁我而家嚟学车呢但我第一次失败咗呢佢第一时间挑通啊佢话揸电单车同唔同揸私家车啊你忘记你揸电单车嗰啲啦你越諗得多你一定係肥佬我话俾你听完全两个系统都唔同你提嚟做咩啫咁样。即系讲到我即系无地自容，因为佢完全说中咗我心理，就懒系就巴闭啊嘛，有啲渣拿以为自己咧， 我两个碌都识 揸，我两个碌都识揸嘅， 征服唔到我四 个碌啊！系我路面经验好丰富， 原来 系， 系 啊，原来系冇用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师傅咧 系 好嘅，佢唔系净系咧照本宣科又教你咧睇通埋你啲即系人性特征咁样。 OK，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赞下曾经。学车嘅时候教过你嘅教车师傅，不论咩私家车、任何车嘅师傅咧，你都可以教噶，系咪、 啊？ 都可以打翻嚟赞， 可以教佢噶、 哎，你都可以打翻嚟赞。 系啦、啊，有啲好细心嘅咧、啊。好，电话旁边有位朋友啦，你边个 ？Hello， 连生， 你好， 系、 连生，听众连生啊， 系你好， 连生， 系。 喂，你好啊，咁其实咧，我就想借助呢个柜台啦，咁啊，赞一赞一位叫姓屈嘅师傅， 屈师傅， 系、哦。 但系后生嘅呢个唔系年长嘅后生，咁佢咧就因为我有两个女女咧，分别咧都系揾呢个师傅咧去教嘅。 哦，学私家车， van 仔 van 仔 van 仔， 即系一二排啦， 系啦系啦， 系啦二仔排啊，我哋叫咁考分科咧，就两个都系pass 嘅， 系 一 tick pass 啊。 一 pass 啊 ，OK OK， 犀利啊！ 咁啊，有咩咁特別好咧？呢個師傅阿屈師傅， 哦，其實咧呢個咧阿屈師傅咧，其實佢咧就第一咧就佢好細心噶， 嗯， 咁佢其實咧了解咗我個女女，我兩個女女啦咁樣，嗰個人嗰個性格啊，睇會唔會係話較為穩定啊，或者係較為粗魯啊咁樣，係啦，咁佢都去悉心去調節啊，即係話俾你知，你咁樣嘅阿妹妹，你咁樣只腳咧就會彈幾粒子噶，你咁樣落咁重臂力咧，你會令到駕駛者咧係唔舒服嘅。 哦，即係等先，你唔會係跟埋去學啊嘛，所以你聽曬嗰啲對話嘛？ 哦，其實我 啊 我係冇跟佢，冇跟佢學 嘅。我覺得你係咪跟埋佢啊？ 陪一次啫。 我其實我冇跟車， 跟得爸爸喎，你真係嚇 OK。 系啊，冇跟车噶，咁、那个女女翻嚟就同我讲，佢话：哎，阿屈 Sir 啊，咁样噶，话 好好啊，咁样 乜啊？ 系， 咁我话啱咯，人哋话你系好噶，佢系帮你啊嘛。 系系系， 系咪？佢系帮你噶，咁唔系帮你去 pass 个牌啊嘛，系帮你咧日后嘅驾驶嘅态度。 系啊，同埋咧，即系你会睇到两个女都系揾阿屈师傅咧，都睇到两个人嘅性格啊，揸车嘅态度都唔同噶嘛。但师傅咧就会因应嗰个人先嘅性格咧，而去教佢嗰个套路，系唔系话全部都系一式一样嘅？咁先紧要啊嘛。 系， 嗯，系会噶，系啊。 系，咁你觉得佢最厉害咧？佢嗰、那个因材施教系个语气啊、态度啊，定系即系觉得连个方法都会有啲唔同咁样噶？讲翻嚟。 哦，其实咧种种都有噶。咁佢因为咧，佢要面见，即系见一见我女先。 系。 见咗啦。 哦，会见面试咁得意噶？ 即系会唔会有啲师傅系话 我唔收你咁 样？ 系啊，即系见到啲你揸翻货车先得，真系。佢唔 系啊？ 会唔会咁噶？ 咁。其实佢呢个咧系即系街外嘅私人教车嘅师傅嚟噶， 同埋 学院嗰啲嚟噶。咁变咗佢见完之后咧，佢话哦咁样得，我同你安排。咁其实佢面见完之后咧，咁上第一堂咧，佢都要即系要好细心啊，话俾你知，你应该系点样嘅，唔应该系咁样嘅。你要听我讲啊，因为佢都系帮佢系话完成咗呢个课程咧，系话好成功咁考咗个驾驶执照。日后嘅你系喺驾驶路面咧，你个态度咧系会即系我哋叫百分百咧系可以话系 fulfill 到嘅，即系唔会令到人哋系会有啲不便啊或者系唔舒服嘅情况嘅。 同埋呢啲，我觉得教车师傅咧最值得赞咧，或者好重要嘅咧就系考场，即系赴考试嗰一日咧，究竟佢有赛前咧，即系有冇好好嘅心理准备俾你啊，帮你打气啊，唔好俾太多压力你定点咧？嗰阵时我第一次考咧，个师傅咧佢哋好熟路噶嘛，好搞笑，佢会同你讲佢话：，你有运行啊，有运行啊！呢、這个阿 Sir 咧好人啊， 系啊，佢好熟。 佢會唔會俾啲信心你嘅咋？ 我唔知道，就係、是、你、 啊、 其實明明見到哇呢、這個最衰嘅，係 啊咩都好 噶 嘛，係啊佢就會話喂呢、這個好人嚟㗎，喂呢、這個你有福啦，你有福啦咁樣啦。但係當衰咗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又衰咗，佢話。吓唔系啊嘛，佢直情好似阿爸咧等你放榜咁样咧， 佢 喺度等啊嘛，跟住人就话师傅我衰咗，佢话吓冇啊，唔系啊，马增生点会咁样噶、啊？ 佢系咪最佳男主角嚟噶？ 笑死我！ 其实佢对个个都系咁讲噶，可能系 真系好好噶，即系但系我觉得嗰、那个辅助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去到佢唔帮你出到猫噶嘛，但系佢可以帮你喺嗰个赛前咧收拾好你嘅心情，等你唔好咁紧张咧，呢、這个真系 perfect 噶，真系 系啊， 其实会噶，因为咧我个大女咧去学 N 仔嗰阵。时咧，应该学电单车，咁啱咧就落个去考嗰阵时咧就未落雨嘅，未落雨嘅、 哦， 考嗰阵时就落雨啦， 系 就落雨，但系咧都好成功咁一的过，系、 okay, 啊，因为佢一落雨咧就基本上系唔考噶啦，已经唔考嘅。啊，咁啊要我哋叫择一重赛啦，咁样。 嗯。 咁佢啱啱出咗街就落雨喎。 系。 咁我哋叫焗住都要考噶，咁你冇理由翻转头噶嘛，系咪先？咁行咗半路翻嚟咧，翻到嚟个场已经话得咗 pass。 哦，咁啊真系 噶， 系 好 好运真 系。系好噶，因为咧你平时学车咧冇唔会有机会咧，咁啱你系会落雨嘅。 系。 咁又咁啱你考牌嗰阵时有落雨喎，咁样。咁变咗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噶，因为你唔知道你到时考完牌出嚟咧，会唔会系落倾盆大雨噶嘛？咁呢个都系。 都是訓練嚟嘅，我覺得。 係啊，多謝你啊，連生嚇 ，thank you， 多謝你分享， 好多謝你三位， 拜拜，好，拜拜。我哋歡迎其他聽眾可以打嚟咧，你有冇遇過啲好細心嘅教車師傅？係，係啦，好有耐性嘅，因為你知咧，有陣時頓噶嘛，我承認。 真係唔係個個可以手腳協調嘅。 係啊，你都你其實你做咩唔講自己？你都曳噶，叫你唔好揸咁快，你係咁飆到唔知六十，你好似考牌嘅時候。 我個教車師傅啊，幾唔～对我有咁信心啊，系啊，诶、啊，我嗰相当年我都系私人嘅，咁你话系边咗边度搵翻嚟，我真系唔记得咗，嗰、那个知来源喺边度嚟啦。 都通常系人哋介绍噶啦，因为几讲口碑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系。咁但系我想话即系当然都咸丰年啦，几十年前考过车牌啦。咁但系咧，我好都好记得嗰个教车师傅咧，佢系好贴心。即系每一次咧上车咧，会话埋俾我听啦。嗱，第一堂你唔好谂住喺度揸车啊，你唔好谂住个心红啊。即系佢唔系恶嘅。 佢睇得出你啊，因为 系啦，你唔好谂住上咗车就可以即刻揸。第一堂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嗰架车嘅性能，讲得好 仔细 仔细嘅。系咁。當然啦，我唔明啊，唔明啊，佢話你唔明可以問，總之你每堂有嘢唔明，你即時問。仲有佢係唔斤斤計較嗰個時間。 哦， 即係、哦、對於阿田嚟講呢一點好緊， 即係因為佢由細已經中意攞著數噶啦。 通常九個字噶嘛，即係一堂叫做。 佢唔斤斤計較，佢半個鐘就走啦。 唔係啊，即係 你就係斤斤計較嘅。 過咗九個字，佢都會嘅。啊 ，OK OK， 反正學生未到咁樣。 哦，咁呢啲都好喎、 啊。真係啊，因為有啲咧就真係未明一分鐘。四十五分钟你已经落咗车啦嘛， 系 啊，咁佢 我最想就系听嗰啲咧有耐性， 有耐性， 重复教学咧都冇闹你，冇发文等嘅，因为咧有阵时讲紧转弯啫嘛，唔啱啊，转弯角度唔啱啊，咁而家你咪波勾咯，跟住就踩停你，但系佢重复咁多次咧，如果你都可以即系 有耐性嘅真系好劲， 有耐性真系好劲。 有一次咧，我哋喺司机大佬里面咧有话问大家考过几多次牌啊，即系我好想问嗰啲嘅朋友咧，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个打嚟话考咗 五六次都有噶啦，有啊有啊有啊， 大家都好惊嘅。 但系佢唔系同一个师傅噶， 我就想问下啦，你哋系咪同一个师傅嘅咧？即系如果你第一次你肥咗，即系嗰个师傅会同你检讨噶嘛？会揾其他嘅师傅啊，定系揾翻同一个师傅咧？呢啲我都想知道啊！ 好啊， 总之人人争，我我争，人人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啊！ 系啊，我哋讲今日系讲想争虾教车师傅， 亦都要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啊！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四点钟啊！ 车位六张卡可中贵计，睇中医针两针压力剂，要补够我个位。逼巴士拥吻躯体，中间位卡我一世。 哇！碌架床佢哋系 DJ 啊，究竟你系想瞓上格定系下格咧？你可唔可以攀得到上去？你系咪可以震得散个碌架咧？吓、 嗯， 点解可以震得散呢？ 系啦， 因为太重啦嘛。 系啊，我咪会啦。 辗转反侧，床都震散。 系啊。 电话号码87238啊！今日想赞下啲教车师傅，你有冇遇过一啲好有心机、好有耐性、年纪几大都唔紧要嘅，最紧要教得你好嘅教车师傅咧？喂，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梅生。喂，梅生。 Hello。 系。是你啦，喂，梅生， 梅生你好， 梅生去咗揸车， 我赞人人，梅生你 好， 好 啦，我哋不如打多次俾佢啦，梅生、啊、，OK， 真系吓、 okay. 其实咧，教车师傅咧，我觉得仲有边啲会令你觉得咧系好有即系信心嘅咧咁样， 佢好鼓励咯， 我觉得需要有趣咯。因为譬如对于我嚟讲、 啊， 即系个人有幽默感、 啊啊、 因为有阵时咧，对于一啲朋友嚟讲，佢考个牌咧，系我觉得我需要， 啊、 并唔系你想要嘅、 啊。 但如果佢可以令到你咧，即系可能有啲系第一次揸车去体验嚟噶嘛、 啊， 未必你嘅屋企人啊会揸车嗰样嘢，佢会令到你。令对呢件事有咗兴趣嘅话呢，我觉得考到牌嘅机会系会高。 我想话呢，我嗰个驾驶师傅呢，点解我咁多年都记得呢？佢就话得啦，嗰啲唔使理佢啦，行啦，俾信心。即係好多时呢，你啱学神嗰时呢好紧张。喂，咁样喎。冷静，你唔使紧张嘅，放心啊，行啦，唔使你，即系佢系会。 即系你个 friend 嚟嘅，俾到呢个感觉你。 系啊，佢话你唔使担心任何嘢，你专注啲向住前面行咧就得噶啦。 你担心啲咩、 啊？ 我喺你隔篱，我都唔担心啦。 系 咪先？争在未讲呢句啦。 你惊嘅话，我未仲惊。 系啊 ，OK， 再听电话啦。你系边个？梅生啊嘛，系梅生。 生啊， 系。 Hello， 你 好。大家好啊。 系，翻嚟啦，翻嚟啦，系点啊？梅生。 人人赞我，赞人人。 系，咁我嗰个师傅姓林噶， 林生、林 Sir、林 Sir， 系好，请讲。 佢都我教佢，佢教我嗰阵时咧，成六十几噶啦，都 六十几岁系。 系、嗯、啊，咁佢有人就同我讲，就话介绍佢，介绍佢俾我嗰阵时咧，就话佢好恶嘅， 系 会闹人，会打人， 打人 即系打你只手啊嗰啲咧。如果你个手势错咗啲系咪？即系唔系一拳殴过嚟嗰啲嚟嘅应该。 嗱，佢打我嗰次咧系点咧？就系话啱啱上紧斜路。 系。 咁就要踩住嘅力子，踩住 brake 就 hold 住架车停，咁就諗住打灯过隔离线啦。 系系系， 正想我拉手掣嘅时候咧，佢就打咗我只手一下。 系， 唔好拉手掣。 系， 吊住， 吊住， 跟住就放 brake 踩油过，即系唔好俾我架车 hold 死咗，然之后。将个动作由头到尾又做翻一次， 系系，即系佢希望咧喺延续嘅，因为仲有啲动力俾住佢咁样嘅啫。 即系每个动作可以同时间做嘅， 系啦，同埋唔应该拉手掣咗嗰下， 系， 即系拉手掣就停晒啦嘛，佢就唔想你停， 所以佢就拍 咗，佢想你练系啦。咁但系佢打你嗰下，你嗰阵时候感觉点啊？你 唔知噶嘛，你唔知佢会咁样噶喎，系咪啊？ 半秒惊，但系半秒之后就好镇定， 哦， 就继续听住佢讲点做，因为佢一路打我嘅时候，佢都话俾我听。踩油门，踩俾力，吊几力子，佢系每个步骤一路讲俾我听，我就跟住佢讲咯。 踩油门，踩俾力，吊几力子。 唔系，即个次序错咗，但系就佢即系话俾我听，讲乜嘢，我做乜嘢。 哦， 但系佢系攞手打你，定系有埋嗰啲有条鞭啊，有碌棍啊，拍子宝啊，嗰啲咩嗰啲噶？ 啊，手 嘅 啫， 都系手嘅，都唔算好大力 嘅。 唔算大力，但系嗰下 痛嘅。 是好震撼 的。好啦，我就想话，咁嗰下你突然其来嘅，即系因为你控制紧架车，突然间又师傅拍打落嚟嘅时候，咁你一下系咪到到你今天你都 记得， 唔使再拉 handbrake， 即系当你谂住上斜转弯嘅时候，系咪即系记住咯？ 入晒路嘅，通 入晒路。 咦，就真系即系所谓少少体罚咧，又撞鬼你。虽然好似懒系同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但系佢又。入一世佬嘅喎，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而家咧即系攞咗牌，我都估有一段时间啦。你之后仲有冇同阿林 Sir 咧有任何嘅联络之类噶？ 有见过咯，但系就联络唔到咯。 哦，你但系 同埋有阵时有介绍过同同个朋友介绍俾佢，但系佢话咁啱嗰段时间佢嘅搞就唔教住。 系， 同、 okay, 埋我惊你啲朋友如果翻嚟同佢讲话，你系咪佢打人嘅？佢都唔打我，好唔开心啊！ 唔系咁啊，个个唔同嘅， 即系大家都想去试下，大家试下咁样。咁佢其他咧，你觉得佢算唔算有啲好传统嗰啲好严师嗰啲咧？ 即系你话六十几岁啊嘛，嗰阵时 佢除咗打你之外，会唔会喺第啲地方都好严格咁样噶？ 有，因为我好早期试过 坐上个司机位度，但系就唔识揸车嘅。咁啊，后屘有阵时到考车嗰阵时，个师傅以为我 系 考完过去揾佢， 系 佢就话我学坏手势。 嗯，即系你 我话俾佢听，其实系我未考过嘅。咁佢就重新再教我一次点样去踩避力啊，踩油门啊，点样去揸车。 O K， 即系总之佢就 唔吓。呢个一次唔明咧， 系 点样揸？ 系 我净系同佢讲，师傅可唔可以揸一次俾我睇啊？ 系 咁佢就揸俾我睇，然之后我就全程好似我做咗驾车师傅咁，我睇住嗰啲 车， 系 系 系， 就 一 个 好嘅学习咯。 系啊系啊，多 谢晒 你 嘅电话 ，thank you。 所以有个好嘅老师，同埋咧，原来好嘅老师咧，真系都系严师嚟嘅。 嗯， 你如果唔系严师嘅话咧， 出唔到高徒， 真系出唔到高徒啊，俾人嫌弃嘅真系。好多谢晒，大家要尊重你嗰个驾车师傅，听日见， 拜拜。